好，我们现在正式进行我们的小组长手册的这个训练。这个手册，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手册的目的哈。手册的目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规则，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个也要那样做，这个做，然后会觉得说绑手绑脚会很辛苦。可是等到你熟悉这些规则带来的好处以后，你会觉得说你越来越习惯，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带来你自己带组的一些帮助以后，这些东西就让你变成一个每年在受训一次以后，你每年就跟着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方便，对你的组员、对你自己、对教导同工的训练上都很方便。所以我们手册的目的虽然是我们要去按着里面的东西去遵守，但是其实对我们还对我们服侍的对象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手册是所谓的我们各地查经班的一致性最主要的一个根据，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办法总部到哪里去训练同工，只要有这个手册，当地的教导同工根据手册来训练小组长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差错。好，这个手册因为我们每年会收回来，提醒大家不要在上面写字。好，我们来看这个目录的部分。好，这里面呢我们有几大项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有效的来带组。那我们刚刚已经做过这个内容一览表，这些的所谓的大纲训练，这是我们自己事前的一些自己的个人的灵命长进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目录的这个部分比较偏重于带组的一些技巧啊，还有你自己一些跟教导同工之间的一些需要沟通的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个基本教义。基本教义我相信各位在这个面谈的时候都已经跟你的教导同工应该同意过，你才会拿到这本手册。好，第二个部分讲到我们的意向机构跟历史，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仔细看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前言意向机构历史的这个部分的第三段，叫做资料。资料，好，我们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部分，发给组员的资料，好，包括他们的查经的题目、讲义，还有这些青少年的作业，这些都是我们 CCF 的总部在制作，然后我们有版权。那我们希望这些只限于组员自己使用，我们不借给非组员，当然也不希望自己去印。那我们在我们的团契介绍里面有讲过，这是有所为什么要定这个？因为我们是四成查经法，你如果长期把你的讲义或资料给一个人，他光是回去读讲义，功课他可能也不会去做，其实基本上对他来讲，他没有得到这个四成查经法的好处。我们讲的好处是你还要来这里讨论听经文讲解，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讲义或资料，你在邀请人的时候你说，哎，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查经的资料跟讲义，哎，他们都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说你不能去印给别人，而且你不知道这个人拿这个讲义去怎么使用。好，如果你看到我们旁边有印这个 CCF 的这个版权，但是如果这个人拿去，他没有参加过 CCF， 然后他拿去自己随便去讲啊，或者是随便去用的时候，可能会损害我们的一些权益啊，所以这个是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你给他的这个人。好，如果说这个人随便去讲，万一有怎么样跟我们个人或跟 CCF 有关系有损失的话，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个发生，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不建议你去拿给非组员。然后呢，第二，教学的资料还有使用的规则，这里在讲的话，我们当中如果有教导同工，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来讲，特别讲儿童教材，如果我们以后成为儿童同工，教材这些总部都会提供，但是你不能够印的，然后拿去给你的教会的朋友或者谁拿去带儿童活动，因为我们这次也所谓的有版权。我们只给你教材，可是你里面没有经过我们像儿童同工的训练，你也没办法教出很有果效的。好，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这个都是我们有版权，不希望你去用。但是你如果成为儿童同工， 或者是你自己成为小组长，对不对？你每个礼拜使用这些，然后你自己得到帮助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经由你自己吸收消化，然后来对别人有帮助。我打个比方，你在这个儿童教材里面，你学到这个大卫跟歌利亚的这个故事以后，然后哪天你在教会的主日学，他也排你教这一课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哎，你就想说，我以前 CCF 在教这一课的时候啊，我曾经用什么方式来介绍，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小孩子学习，我也可以用，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因为你学了，这就是你的东西。但是你绝对不能再去拿那时候的功课讲义，或者是儿童教材，你拿去完全的使用。那大人来讲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使用这个教材跟题目。我知道有一些姐妹是这样用，我觉得我们绝对是同意，因为我们讲过，我们所有的目的都是希望我们回馈教会，来帮助教会建立这些同工。你如果今天学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功课，然后你觉得很好，然后呢，哪天你在教会的姐妹会或小组，她希望这个学期你来带领我们查撒母耳记好不好？或者是你个人要带领一个人查经，你当然可以拿你的题目跟讲义来做准备咯，因为这讲义是你的，对不对？你只要不去硬点那个人就好。然后呢，你可以把他这个22题的题目，你自己挑几题，你用手写或是自己重新打字，然后你把这个拿去给别人查经。你只要不写 CCF， 而且你里面我相信你自己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字句的不一样，你当然都可以使用你学过的东西。只要你不是完整的去 copy， 这是我们可以允许你使用。那也一样，你带领大家查经，你也需要对这里面有一些经文的内容的讲解，这些资料都需要熟悉。你有讲义你可以读，对不对？那也一样，这都是对你有帮助，到时候你都可以拿到你学的去帮助别人。但是也一样，你就不能够把讲义完全 copy 起来去发给跟你查经的那个对象。好，这是我们在这个材料上的这个使用，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还有这个手册，我们记得哈，手册是帮助同工完成你在这个职位上的一些很有效的服事。那你记得我们每个学年要交回给总部，因为我们每个学年在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些 upgrade， 会加添一些字句或者是一些换一些页，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不建议你在里面写字。好，那也一样，你就不要拿这个手册拿去教会。你可以稍微比如说给大家分享一下，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的这个同工是邀请的，我们不是自愿的，跟教会的一些服事对象有这个同工对象有点不太一样啊。今天这个主日学可能就是谁要来做 helper 什么都可以哈，我们说儿童主日学，但是我们在CCF的同工，我们是摆邀请的，我们有面谈，我们有训练，然后你使用这个手册很有效的服事。你今天不能用这个手册，你拿回去教会的小组里面或什么，你说哎，小组长你就应该要这样带组，你看这样带组多有帮助，你看。可是你要知道，你礼拜五的小组他们是没有做过功课的，对不对？他们也不会像这个我们的小组组员里面都把这个经文读了以后才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是不可能的。所以因着这个服事的对象不同，你不能够把这个拿去教会使用，因为对他们来讲可能得不到帮助，他们不可能这样去要求别人，而且同样的你会不太有必要把这个我们自己要守的这个规则你去加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手册只限于我们自己在CCF服事的时候使用，你离职的话就把这个手册归还，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就是历史，我们大家可以看，然后一之一是讲到查经的目的。好，翻到一之一的这个部分，讲到华人基督徒查经团契的查经的目的。第一，希望组员跟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题目有出6天，你每天做题目，你至少会翻圣经，对不对？去做题目。第二，每天就有读经的习惯。第三，你长期的读经做功课下来，你会慢慢享受到神应许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从他的话语里面。然后第四，因为我们有出了一些应用题、个人信题，你看到第四就是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在每次的四神查经团里面，大家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教导同工，他会把这个应用来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应用上有更多的只超过我们自己来读经的这种学习。好，第五，装备组员按自己的恩赐在教会服事。 那我们讲过，你今天在 CCF 成为小组长，你会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会发现你有机会在教会带小组，带查经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有帮助。从这里的训练以后，你的带组以后会更有果效，更有帮助。分享有节制，也知道什么很多离题的题目，我们在小组里面就不要去花很多时间，像这种哈。好，然后第六，帮助组员向别人传福音，哈，就是如果组员他在这个真理上的学习慢慢扎根以后，他的传福音，他的分享真理会慢慢越来越，越有果效。然后第七，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有潜力的组员，我们希望训练他们从 CCL 的同工组里面，将来给他们更多服事的装备，啊，成为儿童同工，成为各种同工，他就是让我们慢慢借着我们一起的服事，借由手册的一些训练，他们可以更多的服事机会。然后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组员除了每个礼拜我们知道这些手册的训练，我们每个礼拜的同工会议最重要的是代祷，为 CCF 的总部，为各班，还有为组员，为每一位同工个人的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借着祷告成为我们家中的属灵的一个破口的，去堵这个破口的一个领袖，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借着我们的学习代祷，帮助家里，哦，更多的特别有孩子的，我们听到很多的姐妹们因为进入 CCF 成为同工以后，或者是成为组员以后，每个礼拜这样子的代祷，让他们知道祷告在家里是何等的这个重要，特别成为一个母亲，哦，这个角色。好，我们来看到二至一，小组长的条件跟职责，我们看到同工需要具备的条件，哦，这里来讲，第一，重生得救，哦，第二，很重要，我们不会一定要找有很多圣经知识的背景的成为小组长，哦，因为我们会训练，你只要根据我们每个礼拜给你的训练，你自己做功课，这样就可以了。第三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真理的要求跟我们圣经是合的，就所以我们刚刚有这个基本教义你要来赞同。第四，教会的会友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跟侍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固定参加教会的话，你会对这个委身的这个事情上你会比较有概念，因为你成为这个 CCF 的同工以后，每个礼拜的委身，每个学期，每个学年，甚至于一年两年，这个尾声是需要你在这个你自己的品格上，你要有一个尾声的这个品格。所以你如果是教会的会友，而不是我这个礼拜这个教会听听，那个礼拜参加一下那个教会，哦，那个牧师也不错，我再换换看。我们基本上是希望你有参加固定的一个教会，而且在里面有服事。好，第五，个性方面，喜欢与人相处，倾听者，说话有节制。我们一般小组长，我们可能不会找那个很会讲话或很爱分享，我们很希望你在节制上有这样子的品格的，因为我们知道小组讨论时间就大概40分钟左右，不是小组长在讲，而是你愿意让组员来分享，你有一个很好的倾听的态度。三，保守秘密，组员有跟你什么分享的，你不适合在小组里面或者是跟别人讲。过一个每天读经的生活，愿意与人合作，不是事事批评，然后有活力正面的态度来查经。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现在新班不算，我们在一般的现有班级里，我们怎么找小组长，我们会希望看他，哎，每次分享的时候他都觉得说，哎， CCF 的查经对我很有帮助，我真的在这里面得到很多或者什么什么。你一听到这个组员有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后面有个怎么推荐同工，这样子的这个组员可能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同工，他是有个正面的态度来看我们这个查经班。好，第七，对这个手册这些规则或者是一些标准愿意接受，愿意顺服权柄，意思就是你要顺服在你的教导同工之下，不管你以前在教会是地位，或者是你的这个灵命是多高，或者是你在教会是什么样的职称，你进来 CCF 做里面的同工以后， 你愿意顺服上面的权柄。当然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真理上绝对是不会有给你一些为难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正确的真理之下，但是有一些规则可能你觉得教会没有这样子规定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刚刚都讲过，为了一致性，为了我们在教友同工的训练上能够很快的大家都一致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比较有 teachable 的这种个性，你愿意来接受这个学习的。好，这个个人生活方式，我们相信在同工资料里面，同意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因为那个同意了配合我们的要求以后，你就成为我们的这个小组长。好，小组长的职责，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同工一般的职责，带导鼓励，还有来合作，来表示你是支持教导同工。好，第二，这个手册必须熟读。我们知道读手册很没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会用这个帮助大家整个手册来看过一次。然后呢，各班的教导同工会让大家每年至少手册会走一次，就是像我这样的训练，我们是开始我们学习以前，我们成为正式的同工以前，我们会看一次。但是基本上每个礼拜教导同工会根据需要一课一课的带领小组长，除了每个礼拜查经的训练以外，手册每个礼拜都会上一点上一点，整个学年会走一次手册。然后每一年他会给一些简单的考试，就是发一个单子，然后告诉你这个查经的时候这样这样情况是怎么样怎么样，像这种都是有很简单的一些手册的一些考试。在第三，也是我刚刚提醒的，对我们机构的架构跟运作适当的保密，不需要很多的去讲，特别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人不是我们的同工，你不需要把一些我们的规则去告诉别人，而你的牧者或者是你师母有一些想要问你都可以告诉他，但是有一些他们不必要知道的，意思就是说不必要引起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说这些你都不需要去跟他们讲好，对神委身中心，所以我们都有填一个委身表那更多在灵命上我们能够长进。然后第六点，每个学年开始我们都有同工训练，可能地区性我们有一个集合我们有一个小组长的一个训练这是每个学年开始会有一次。好，第二，明确的职责就是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每个礼拜带领小组讨论就是每个礼拜聚会唱歌完以后分组以后，那小组讨论是小组长带的，然后每周参加同工训练同工训练会议，一般来讲就是聚会开始的前一两天，叫同工会选一天。然后呢，同工训练会议之前你要准备好个人带导事项，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会为个人带导，你要在家里最好就用一个能够贴的这种纸写下你的带导事项，让教导同工可以把你的带回去，他来为你带导，然后当周在同工训练会议可以把你的带导事项念出来。好，完成查经的题目这个没问题第三，我们刚刚讲的大纲，这个你要去做每个礼拜教导同工会检查会 check。 还有开场白跟句子，就是你在你的题目上面你要做的一些，我们等一下会来看怎么做但是你基本上开场白句子等课的这些东西该写的你都要写，包括下面的时间跟人数的控制，在附录五都有，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讲。这个就是你在你的功课上，你要除了组员答完这个题目，你跟人家一样要写题目以外，你要做这些小组长该做的预备的工作，就是这些。好，第三，每个礼拜尽量跟组员通一次电话尽量给他们鼓励，建立关系，最主要通话的目的是提醒他们做功课偶尔也可以用电邮，但是电话总是比较有果效，或者是你有一个组员根本很难联络，你可能就只能用电邮，或者是当天他来的时候你跟他讲话。好，还有很重要的第四，每天提名为组员祷告为他们的灵命还固定做功课祷告，或他们特别的需要。好，第五，小组带导的事工是需要小组长来做的，每个礼拜你查完所有的题目以后，你大概要花三分钟左右把你这个礼拜收集各个组员的带导事项在当场你就祷告一次 好，精简的祷告一次，这是你要来做的。好，第六，你在组里面有可能的同工人才，你要推荐给教导同工。好，我们后面有一些建议哈，但是你不能跟当事人先讲。如果你的小组里面你觉得我们目前需要一个儿童同工，某某姐妹很合适，你可以经由我们后面的这个推荐同工表，你来跟教导同工来推荐。好，二至二的第七，参加每次的同工团契分享，意思我们大概每个学期有两次左右同工分享，就是聚会完以后再拿大概40分钟、30分钟的时间，你来做这个所谓的同工分享。那根据教导同工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日期啊。好，然后其他注意事项，第一小点，你在每个礼拜带组以前，你之前就会拿到当周的讲义，组员是当周才会拿到，他们结束走的时候他们会拿到当周，但是你之前就要拿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或者当时你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小组的组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讲义了，你知道这题的答案应该是什么，所以有人答错什么你就比较有概念，所以你要先读过讲义哦。讲义一般来讲在当周的这个同工会议就会先发给我们，我们会比组员先拿到。好，第二呢，你要把这个桌子教室整理好，因为我们都是借用教会还原，都是你的工作。还有第三，我们在聚会前你要提早到，要参加同工祷告会，跟这个教同工一起，来做同工的这个祷告，会前的祷告，然后教同工会做一些属灵征战，然后你可以把当周或者你当天知道的一些需要都来告诉教同工，当天会前会一起做一个祷告，那这个由教同工来帮助我们啊怎么做。然后祷告的内容，教同工会可能本周行政有什么需要，或者你班级你说，哎，我这个礼拜打电话，我发现有5个人都不能来啊，你可以在同工会议不是同工会当天的这个祷告聚会前的祷告跟这个教同工讲，教同工可能当天就为这个剩下的人数少或什么，他会来做祷告哈。然后呢，我想这个下面你就可以看，这边来讲基本教同工会告诉我们聚会前啊25分钟左右那些祷告啊，之前提早应该怎么做。好，还有你看啊，当天的祷告内容就是聚会当天会前这个祷告，不包括不是本班的祷告事项，或者是世界局势，或者是儿童的事情，儿童他们有自己的祷告，你就不用讲啊。好，小组组员的代祷事项你不用在那边提出来，那天我们就是我们几个同工在祷告，那个你在小组里面代祷就好。除非有很重要的，今天我有个组员要做一个这个癌症切除的手术，这个很大，好，那我们可以在当天稍微跟教导同工讲，那教导同工就会稍微做一个祷告，很严重的或很重要。今天你知道组员临时打电话给他，给你说你他今天出门的时候撞车了或什么，然后来的时候怎么样？所以我的意思说，你有些临时的是可以，但是基本上我们不做那个长期性的一些代祷啊。好，然后第四点，你在带小组讨论哈，教导同工已经在分组以前祷告了，所以你不需要祷告，一进来你就进入你的开场白啊，在这个小组讨论。然后第五，这个慕道友或者是刚信主的组员，有些人他们可能不太会做功课，所以你每个礼拜，如果有新的组员，教导同工可能会给你一些名单，然后你可能会知道这个人信主了没有，或者是他有什么困难啊，所以你会知道一些他的背景。所以你可以在你的，或者是你查经以后发现几次以后，你发现有些人他都有一个人他不太会做，或对题目常常看不懂或者你可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要帮助他哈，这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第六，我们就讲了哈，小组讨论完以后你要进行你的代祷，这些我们等一下都会 detail 讲。好，最重要的第六点讲的就是教导，这个小组长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准时从小组里面出来，这个是你要做的。我们经由训练，经由每个礼拜告诉你每一题大概用多少时间，你最主要的工作，小组长的工作就是每个礼拜准时出来，因为教导同工要开始讲经文讲解。如果你这里面有3组4组，每一个人都拖拖拉拉，教导同工那边就没有办法准时开始哈，这一定要记得。真的查不完题目，我们等一下会讲怎么处理，但是你每个礼拜就是要准时出来哈。好，第七， 如果你要请假，你知道你那天那个礼拜不在，你可以事先请假，你就去请假。我们里面有请假单，你要把你的请假单给叫同工，他来安排同工来代替你代组，好。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当天才临时有问题，我早上一出门发现我儿子发烧，今天不能上学，我要留着在家带他，好，你就赶快给叫我同工打电话。哦，你告诉他真的是不行，那天叫我同工可能自己亲自带组或不管怎么样，你就要跟叫我同工先讲，然后以后再补请假单。哦，好，第八，小组长如果因故没有办法参加当周的同工训练，你是不能够带组的。我打个比方，你们的聚会是礼拜三，同工训练是礼拜一，但是你礼拜一不在，那意思就是你礼拜三就不能带组。那礼拜三不能够带组的时候，你当天还是会出席，对不对？可能你原来是 A 组的组长，你就要到 B 组去参加查经。你可以来查经，但是你去 B 组参加，好，就是这样。然后你是不能够带组的，哈。好，但是如果你看第八项的最后，如果当天有小组分享，我们再讲一次哦。小组分享就是每个学年学期大概有两次会留下来啊。叫同工都讲完经文讲解，你们再回去小组面自由分享的那一种叫做小组分享的时候，你一个礼拜在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带的，因为那个跟教导没有关系，你没有受训练也没关系，但是那个礼拜小组长还是可以回去，因为你如果有一个代替的小组长去带小组分享，你的组员可能就不是很 comfortable， 他们不是很愿意分享，所以小组长还是可以回去带，那个是不需要训练没有关系。好，二之三，如果你因故你不再做小组长，或者是你换别的职称的时候呢，由别的小组长来带的时候，叫我同工会给你安排，你都不用去跟你的小组组员讲，哎呀，我从下礼拜开始我都不能够跟你们见面了哈，你就不需要讲这个，叫我同工当周他就直接有一个新的来接待，接替你的这个职分。为什么？因为我们怕有些组员跟你有这个关系，或者是他对你很喜欢你带组，你一走他就不想来，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不事先公开，但是当然你的教同会知道，那当天的新小组长直接就在小组里面打电，这事先他就打电话，他就进小组带，这是要注意的。我们换职位我们不做，都不先跟我们的组员先讲。第十，你在当天呢一定要注意，你在安排房间的这个椅子的时候，这个安排房间什么时候做呢？就是如果你当天找到聚会的时候，你当天就去 set up 你的当天的场地，因为我们是跟人家借用教会，可能他们前两天用的这个乱七八糟，还有一个，你在当周的同工训练如果也是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其实当周同工训练完，你礼拜一训练完你就可以排好椅子，然后你礼拜三就不用那么忙，但是如果教会礼拜二有在用，你礼拜三就要提早来再把你的椅子弄好。然后很重要的，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写，就是你还要看一下你的钟，有的时候教室的钟完了或什么，你自己要稍微看一下，不要都看着人家的那个钟，你们查了半天都还时间还没过，原来是那个，所以要稍微看一下。还有一些比较细节跟你讲，黑板要擦。你现在用的教室他们有个板子，我们基本上都建议你就直接要把它擦掉，因为有时候他们写了很多字会引起组员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或什么，所以尽量维持教室，除了排椅子，你要把这些会影响的东西都尽量弄掉。好，还有第十点也是讲，你要把一张椅子摆在入门的那个地方，因为你的教友同工会在你们小组讨论的时候他会进来听，你就摆在入门的那个地方。哪一个门呢？如果你的教室有两个门，你就摆你挂你的这个牌子，我们会在门口挂第三组小组长郑进修，然后你就挂在那个门，所以你在那个门，教友同工就知道从那个门进来，然后你的椅子就摆在这里。因为教友同工进来的时候，他不希望他再绕一大圈或走到哪里去找，那组员会很分心，他就安静的进来就坐在那里。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安排教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或者是那个椅子你要注意，不要被组员搬走，有的迟到的进来就在那拉个椅子，然后教友同工进来就没位置，然后大家又大张旗鼓来弄椅子，所以一定要注意，要不然就干脆放两张，然后注意一下。然后十一，小组讨论其实差不多第一天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你原来排的十张椅子可能今天就来八个，那你就请 旁边的组员把那个空白的椅子拉出去，我们再把圆圈缩小，哦，这些都是很小的地方，可是我们每次照着习惯做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小组完了八个，我们就围起来讨论，你如果排了十五个椅子只来八个，你会发现说好像大家都觉得在等人啊，或者是空的那个位置大家距离就很远，其实就是把空的椅子拿走，他说第一天过后差不多该来的就来，就把他们拿走，好，然后我们尽量就靠近来，来大家围圈圈来讨论。好，但是你要看到十一点就是提醒，还是有一两张椅子放在后面一点，让迟到真的要来插进来就很容易。好，十二，如果神感动你或有什么特别的带领，你下个学年确定不能够再做了，你只向教导同工讲，你也不要跟别的同工讲太多。当然呢，教导同工可能要安排别的人来带组，教导同工会自己跟谁讲那是他的事，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也不需要在里面讲，免得引起别的同工的跟进。好，真是做得好累啊，我们这班真的也没什么长进，我下学期不想做小组长或者怎么样，你就跟教导同工私底下讲，你如果在小组讲，就在我们的这个同工会议讲，可能有人也会说对啊，我也觉得那我也不要做了，就是说尽量这个就是私底下先跟教导同工沟通，可能教导同工还会慰留或者是一些，那就意思就是你们私底下先跟教导同工讲，一定要公开。好，十三，我们的这个 dress code， 我们的服装的规则，弟兄班同工训练的时候有领子的上衣长裤，我们不穿牛仔裤跟拖鞋，那也是查经当天，衬衫、西装的话，我们夏天我们就不怎么要求，基本上就是衬衫、领带跟长裤，女的这个教导同工或者是这些行政这些，我们小组长都一样，不管聚会当天或者是同工训练的时候，端庄整齐为主，七分裤就是你的小腿会露出来，就是盖过膝盖的那种短裤，比较 的半长裤不正式，我们不建议穿牛仔裤、短裤这些都不要，无袖的衫也不要。然后运动鞋就是看你的状况，如果有的人真的是脚经过一身的这个整治，一定要穿特殊的鞋，明白吗？但是我们基本上就不需要穿运动鞋，或者是拖鞋大概不会穿，但是五代的凉鞋现在很流行，对不对？夹脚又很漂亮，亮晶晶的。有什么缺点呢？如果你在带组的时候，掉掉掉，它一直掉，那就一直去穿，扯掉的，就会觉得说比较不合适，所以短裙也是，我们知道带组你的裙子如果很短的时候坐着可能也不是很好看，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同工规则为这样设计，总是希望组员看到你来服侍的时候，至少是显示你很看重这个聚会，就跟我们去教会一样，不是要穿得很漂亮，但是至少我们是很正式的，来参加这个聚会。组员怎么穿我们不管的，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好，十四，预备小组长，我们每个小这个班级里面可能都有预备小组长，意思就是说，临时谁请假，他就可以补上去，小组长请。然后你要记住，如果你真的是要请假的话，你也知道谁是预备小组长的时候，你又把你的组员的名单要给他，让他这个礼拜去帮你打电话，让他帮你打电话，或者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打电话，你就打，比如是你我说你不能参加同工训练，但是你礼拜三会来，对不对？所以你礼拜二会在，对不对？那礼拜二就还是你打没有问题，但是礼拜三你给别人带组，所以这个你要真没办法打，你就把名单给别人，好。然后呢，十五，经文讲解的时候不要拿你的讲义出来看， 你知道我们讲这么多细节都是因为常常有这个问题，我们才会讲那么 detail 那么细节的东西，因为你拿出讲义来看，因为你比别人都早拿到讲义，对，你的隔壁的组员会看，你怎么有讲义啊，然后他会不专心或者会有一些质疑，其实不用，讲义就是给你回家看，你都不要拿出来当天。好，爱心捐款，基本上如果你的组员里面有人要生孩子或什么的，你让他们私底下，如果觉得组员里面有谁想要发起，有爱心奉献或什么，或谁生孩子想要那你不要自己主动来做这个工作，因为你是代表 CCF 的同工嘛。他们如果问你的话，你就说，那好，某某姐妹，你如果有感动，我是不反对，你让他们做，然后也不私底下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自己来做，免得变成说我们 CCF 的名义在做。那 你自己私底下，今天你有一个组员生病，或者是住院，你私底下就可以真的因着 CCA 的名义，你是组长，当然都可以看他，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好，那我们有组员生病，我们现在来奉献。我们不做组长，不做这个事情，但你私底下可以付出你的关心、爱心，那是没有问题的。好，第十七，童工训练，平常如果没有儿童看护，你要安排。如果你的童工在你童工会议的时候，他需要带孩子来，三岁，你可能要找一个 babysitter， 一个不知道是义工或者是你们，如果有的人，我看到别的教会，别的小组，他们有的会。花一点钱找一个老太太或什么来看你，这另外一回事，这是你们跟教导同工之间的配搭，这有可能你自己是可以带孩子的，但是你一定要跟教导同工讲，怎么安排这个儿童看护。好，十八，那我再讲一个十七的例子，如果你的孩子平常都不用来，但是那天生病，在家，然后你不得不带来。我们有的就是说，可能旁边安排跟我们训练很近的一个教室，让他就孩子在那，那他中间训练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出去看一下你的孩子在那里怎么样。他有的是拿东西或拿什么东西让他画画图、写写字、做做功课是可以，临时的是可以，但是跟行政讲一声，行政也可以帮你稍微去看一下你的孩子。好。十八，提醒小组长，你在小组里面坐的位置的时候，就坐在那个教室的闹钟对面，我们不方便拿手表或手机常常来看自己带组带的时间怎么样，所以就尽量坐在那个闹钟时钟的对面。好，十九，如果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发现组员里面有两个人不太合，或者是有亲戚关系，或是太熟的。其实基本上这个教导同工在分组的时候会过滤掉，但是如果你们现在开刚开始就只有一组，那没办法，谁参加就是同一组啊，对不对？那如果教导同工自己在做的时候，如果他看到这个报名的时候知道这两个人是婆媳，他基本上两个就分两组。那如果没办法在一组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讨论的时候，所以你可以跟教导同工先联络，看看如果可以分开到别组就分开到别组，那如果没办法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个祷告事项的时候，尽量能够开始就是为这个两个人不合或者是不合适祷告。如果你真的是只有一组的时候，那两组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比如呢 A 姐妹常常发言的时候 B 姐妹一定会接，她常常会很不赞成这个人的讲话，或者是这个 A 姐妹是讲话比较容易去批评到别人，这个 B 姐妹每次她一分享，她就看不过去。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慢慢会发现里面有两个不太合，或者是每次有人讲，就有人会去改正。我知道有的时候小组里面会有个组员，这个人他很喜欢去改别人的答案，或别人每次分享，他就觉得不好，他要讲。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不太合，或者是这个人你的个性，我们知道小组长个性也不一样，有的小组长比较柔软，比较温柔，然后 B 组的小组长是比较强硬的。可能这样的组员就比较合适到 B 组来让这个 B 组的小组长带，所以你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你都可以去跟教导同工讲，教导同工就可以很合理的去请他调过去或怎么样，好不好？好，还有十九个也可以，如果你有机会或教导同工或你自己可以稍微讲一下说，如果你们有人觉得在这一组里面不是很合适，或者是你们希望到别组去看看，都可以跟我讲。有的人可能他觉得在这一组他很不习惯，不习惯你或者不习惯某个组，那你也看不出来，那他是可以有机会换组的，我们不坚持他要留在哪里。好，二十，如果小组长缺席或退出的人数忽然增加，教导同工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好，比如你原来这一组十个人，查经大家都还可以出席，那忽然最近呢，因为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来，或者是缺席的很多，你五个人六个人是不太合适一起小组讨论的时候，你跟教导同工讲，教导同工可能从另外一组调一些人进来，或者比较成熟的或者什么调进来，或者甚至于到学期末，我们顺便讲一下，学期末的时候常常缺席的人很多，那你这一组如果今天真的只来三个，那平常有八个，今天真的只来三个，可能你在当天的这个聚会前的祷告，你就跟教导同工说，哎，这一组我们今天真的可能三个，教导同工可能临时就把你这一组并到 B 组去， 因为你这样讨论起来才能，那当然，李主的小组长也跟你一起祷告嘛，那教导同工就会跟他讲，那你可能就跟着过去，但是你就不做小组长，好，所以这些变化都是会有教导同工临时，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有这样的状况，这是我们小组长的责任。好，我们第三个，小组长第一天带主须知，哈，带主须知第一天就是每个学期或甚至于学年一开始或者新班第一次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前一两个礼拜打电话给组员，好，你想大家放暑假那么久了，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课，所以你之前都会打电话给他讲啊，我们9月10号开课，某某姐妹你要记得来哦，哈，就是提醒他。然后第一天的程序会有点不太一样，哈，第一天的程序呢，你知道我们没有题目讨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是个旧有的组啊，小组长在那个时候还是会分组进去，但是你们没有。讨论题目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我们跟你讲，程序第一天可能都不太一样。好，带组第一天的时候，一个学期一个学年第一次的时候一样，不需要祷告，因为已经祷告过了。然后坐下以后，你要先介绍你自己，尤其是你可能是新的小组长。我们每学年有的时候可能会换组，然后你本来 B 组，你今天带 A 组的组员都不一样，你就要介绍你自己。然后把你的电话电邮再一次的告诉组员，或写在黑板，让他们知道怎么跟你联络，这、就是第一次。然后发名牌，让他们带上。然后呢，告诉他们名牌的重要性。这个第一天带组须知，你来看一下这个，你自己要记住，如果你是小组长或教导同样训练小组长，要告诉他们第一天还是要做这些事情，告诉他们调整名牌，为什么每个学的每次来聚会要参加带名牌，要让借用的教会知道你是进来参加场景的，不是闲杂人。好，然后第五点，你一个学期一开始，你要找一个班长跟副班长，这个可以让他们自愿，或者是你直接找，为什么呢？如果你这是一个旧有的组，你大概都知道哪些人出席率比较好。那班长一定要找出席率好的，因为他每个礼拜要点名，而且是不能够迟到的，对，所以你要第一个礼拜你就要找班长跟副班长，就最主要的工作是点名，然后班长副班长要做什么事情，行政会告诉他们，你只要告诉他们说，哦，我们这个班长就是每个礼拜来进行点名，那班长不在的时候就请副班长来做，就是这样，那至于怎么做呢，行政会告诉他们，你只要选出来，然后把名单给行政，我们 A 组的是哪两个人。好，第六，每一位组员要稍微自我介绍。我们讲了那次我们没有小组讨论题目，对不对？我们让他们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从你自己来讲，很简单的讲，我是某某某，我们不讲教会哦，我是某某某，我在 CCM 参加几年了，然后我有几个孩子，这样稍微讲一下就下一个轮，我们就花很简单的时间做自我介绍。然后呢，你看到第六点提醒我们，不讲教会，我不讲自己什么什么什么派来多什么的，好，第七，预留15分钟，我们要做查经规则的介绍，就是这个。你在这个我们的小组长手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最后有一个塑胶套，就是第四课小组查经讨论规则。有没有塑胶套？有哈。这个的话，方便你放到你每个那个礼拜你要带查经的这个所谓的你的 binder 啊，你的册子里面。这个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要跟他们讲，介绍完以后，你就要把这个查经规则再提醒他们一下，旧组员也要听啊，然后新组员要稍微提醒他们一下怎么做小组讨论的这个题目。好，我们再回来3:1，我们看这个第七哈。要做查经规则介绍，好，所以你记得这个至少要15分钟，所以让他们刚刚自我介绍不能够太久。然后第八呢，你看到哈，他告诉我们你在讲这个查经规则的时候，很轻松的去讲，你不要一念念念念，二念念念念，三念念念念，好，刚刚那个，当然你还是要告诉他们这个好处是希望你在带组的时候大家都有机会分享，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规则。好，我们等一下会来细看这个第四课，但是你要记得第一天该做的事是这样，好，进去小组是这样。好，第九，你要告诉他们 每个礼拜的第一天的题目，除非你里面可能有新的组员，你里面第一天的题目，或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一定要去读讲义以前能够做第一天的题目。然后个人性啊，你是不叫人啊，什么这些，你都是给他们一些简单的一些提醒啊。第十，如果他们有一些问题，你就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回答的时间啊。好，第十二，务必在时间以内，你要回到经文讲解教室，因为教导同工会开始做经文讲解。第一课的经文讲解中览，一般都是书卷的一个中览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之一小组查经规则讨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啊。那你就看我怎么介绍这些规则啊。虽然我们这些知道了，那你自己要先熟悉哈。那你来看，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目的呢，是希望我们借着守这些规则，我们每个礼拜大家都能够在准时的时间里面结束，而且都能够讨论啊每一道题，然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回答，所以我们才有这些规则。刚开始大家会觉得说很麻烦啊，为什么我不能够讲很久？为什么这一题我才刚讲过，我不能够回答？但是我们这边小组长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这些规则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很顺的、很 smooth 的把这个查经的这个写下去哈。第一，希望他们好，我问到第几题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回答，就先举手。然后，如果你才刚答过，我们有机会就给别人先答。你才刚答过的。第二，好，那你在讲的时候，你就一二这些就尽量不要讲。但是我们都知道哈，这些你就是很自然的用口语化，让他们能够得到、听到你要的这个告诉他们的哈。希望呢，组员呢，在每周的这个题目里面呢，我们都先把答案写在空格上。然后呢，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让到时候你才想到，然后你来讲，有时候这都会超过很多时间回答，所以我都会叫那个先有把答案写下来的。所以你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你不叫他，是因为你让有写的就有优先权可以先回答，好不好？然后写在空格上也有个好处，我们不希望加页再去写，因为有可能你那天那一页就掉了。我们希望尽量利用那些空格来写答案哈。好，然后我们的题目有所谓的一般性题目，就是没有特别什么，然后有给你一些指定经文，你都不用担心你每天要读很多，你只要把指定的经文，第一天马太福音一章一到五节，你只要把这个经文读完，你就可以回答第三到第六题的题目啊，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你的这个负担很重，你答完就可以写这些哈。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叫你们啊，如果都没有人自愿回答，我组长可能就会点名哦，哈，叫你们来回答这些。然后呢，你只要在这里面作答这些经文里面，你都不用去担心圣经知识不够，因为你只要读完这五节，你就可以回答第一天的第二天的这个题目哈。好，那我们除了这一般性的题目我可以叫人以外呢，有两种题目我不会叫人，组长不会叫人。第一就所谓的个人性题目啊，你会看到我们的答案卷上有个人性题目，还有挑战性题目，我不叫人。个人性题目就是，你们如果愿意分享，你们就举手，啊，来跟我们分享。但是个人性题目一般都是你对这个经文里面你自己的一些需要被提醒、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我不叫人。但是大家很重要的，不要空下来，因为其实个人性题目是这所有题目里面最重要的。别的题目大家答案都差不多，因为都有经文的出处，对不对？但是个人性题目，每一个人都要诚实的在神面前写下来，你怎么回应啊？一定要写。但是我因为可能有一些隐私的关系，我不叫你们啊。还有挑战性的题目也是，因为呢，挑战性的题目为什么叫挑战性呢？可能除了这些经文以外，他会要你去查别的经文，或者是你圣经知识上可能要稍微多一点，你才能够回答这一题。所以挑战性题目，你能够写就写，不会写也没关系，你当天听听大家的这个分享，哦，那也不用说特别你没办法的时候还要去查很多参考书，不需要，哦，好，这所谓的两个题目组长就不会叫人。然后呢，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希望你在答功课的这个答写下这些所谓的这个分享的时候，你先不要去看参考书，你就针对那些经文你去回答。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事先祷告的时候，神会给你亮光，会给你一些供应，你就可以写下这个答案。先不要看参考书，你要看解经书的话，你是可以在我们聚会结束以后，你自己尽量去看一些 参考书。好，第六呢，尽量在回答我们刚刚像个人信啊，或者是有些没有写下个人信，但是是属于应用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尽量放在神最近给你借着这个经文给你的教导，不要讲多年以前的事情。打个比方啊，今天有个题目说，从这段经文啊，你看到神给你有什么恩典？那你就不要再讲多年前你怎么信主，经由什么疾病得医治，那个是多年前的。你好不好就讲这个礼拜，我相信神的恩典天天都是新的，你这礼拜一定也会经历到神的恩典，你就写下最近目前的，好，用这个来分享。好，第七，我们刚刚讲了，尽量有空白的地方我们写下答案，那有一些相关经节你也写下来，比如有时候问题会问说，从这一段里面你看到什么神的属性，那你就写说，第一节我看到神是公义的，第七节我看到神是慈爱，你尽量把经节的出处给写下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题目里面有很多时候可能是一大段经文，要让你里面找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大卫他们为什么这次跟这个仇敌征战失败的原因，他可能给你十节经文，几节到几节，十节，那你不要去把这个十节经文抄出来，因为我们空格也不够这么多啊，这也不是我们出题目的目的，我们希望你在这个十节里面你自己抓到几个重点。第一，他们没有求告神啊，我在第几节第几节我看到他们没有求告神，在第几节看到他们中间有罪没有除去，像这样子的答案你自己总结，你不要把经文抄出来，这是我们希望你答案 是这样写下来的。好，第八，如果组员当天因为他上礼拜没来，但是他这礼拜可以来出席，但他又没有周间他没有去拿这个功课，所以他今天来是空手的，你不要让他去坐在一个人然后看人家的题目答案卷，不要，你要让他自己去行政桌那边去拿一个空白的题目，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查经，但是他可以不发言，他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看别人怎么回答，那你不要让别人看他隔壁的答案，为什么？人家有写个人性的题目，很多隐私就不方便 去分享一起看，好，第九，还是提醒你的组员，在做 这个分享的时候，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小组长手册的第五课，带领小组讨论。那我们知道小组长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每个礼拜服事的重心，就是带领你的组员来做一个他们把这个礼拜题目做完了，要有一个讨论的时间。那这里前面这个五之一这一页的上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小组长的工作就是让组员借着讨论，然后我们彼此的这个认识的程度越来越多，然后越来分享的东西，就大家会比较愿意来分享里面的自己的这个准备的东西。还有呢，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就是你的答案就不是我们真的是讨论的那个中心，而是借着彼此的小组讨论，让大家更多的这个在组里面的一些认识，或甚至于更多的一些带导的一些比较亲近，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有一些建议，怎么做一些这个好的来带领小组。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好的开始哈，下面有一些建议，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在同工训练的时候呢，都有告诉我们前面要写一些怎么开场白啊，或一些什么句子，所以那这里就是我们一个好的开始，就会让你的组员从这个经文讲解的教室然后进来以后，他们就可以很快的进入这个小组讨论。好，我们来看第一点，讲到说要很高兴的欢迎你的组员，那当然我们自己要先做这个最好，就是我每天要进去我们的这个聚会地点的时候就赶快挂好名牌，不要说进来以后才开始挂名牌，我们就自己做个榜样，一进来这个聚会场所就开始挂名牌，然后当然你坐下来以后，你就可以跟你的组员他们开始在拿袋子在准备一些调椅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好，请大家把组员带上，顺便看一下这个名牌带上，看他谁是忘了或者是什么，然后提醒他们如果好，我们看到第二点，如果你这个礼拜有问题没有办法做功课或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就把名牌翻到后面，我想这个都是一开始 一个新的小组或者每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要提醒他们的，告诉他们把名牌翻到后面，然后就是等一下就可以不叫他们，或者你刚好这礼拜只做半夜的功课，后面一夜没做，那你就是在查完你已经做完了，后面没做你就把它翻过来，那等下小组长就不会再来叫他。好，然后也是趁大家在准备的时候提醒大家把圣经打开，那这些当然就是我们组长要做好的榜样，把圣经打开放在腿上，把你的功课拿出来。然后呢，这里有提醒我们，就是也是很轻松的把我们在这个同工会议上面，不是每次做这些训练的时候，上面我们要在题目的上面写一个所谓的开场白，就是我们可以把上礼拜的一些不管是学习目标或者你自己一些很简短的句子，你就写在你的这个题目卷上面，然后让大家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复习的作用，来告诉大家啊、哦，这个我们上礼拜看到什么什么这样子哈、哦，这就是你要用开场白来做一个这个开始大家的准备的心，还有一定要记得第五点讲到就是准时开始。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中间啊，刚好又去上个厕所啦，然后去还有人可能甚至会聊一聊或什么，都不要等他们，就是直接进来，然后让那些已经准时开始的时候就时间到就开始。好，第六点哈，很重要，就是说你进小组前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有喜乐跟安静的心，然后你自己准备好了带主。那当然，等刚刚叫我同工在这个分组前，他也为我们做一个祷告。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当天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你当天早上跟孩子闹意见，跟先生闹意见，或者刚好出门的时候这个遇到交通意外什么的，都有可能。那这里提醒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在小组里面彼此代祷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自己提出来祷告一两句，但是不要用那个来影响我们带主的这个心哈，因为最主要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职分，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小组的这个45分钟、50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带好，这是我的责任，就是不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情是怎样。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早上来，我们有所谓的同工会议，在那个聚会前的这个祷告，好，聚会前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小组长会跟这个教导同工一起祷告的时候，在每个这个聚会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那那时候教导同工还有我们其他的小组长，我们都已经彼此带祷过，所以你在带小组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再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心情或者一个沮丧的心。那我们也相信，我们也都已经祷告过了，我们也预备来服事的时候，神就会来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来看到第二点，第二点就讲到这个问题的讨论哈。它这里呢，前面有一个小的刮胡，就是说，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有常常不做功课或违反这个查经规则的时候，可以先稍微提醒一下。那这个就是说，小组长要比较有技巧。如果说，你这个小组你最近发现好像组员常常抢答，或者是别人在答的时候，有人有常常有提出一些意见或什么，就是违反我们查经规则的时候，你就自己记在心里。那有时候可能这个现象一直没有改善的时候，你可能在下一次再带这个小组讨论一些，你可以让这个大家还在准备的时候，你就比较轻松的。但是也让他们听得明白，你是在提醒他们，就是说，啊，我们最近呢，好像大家都忘了那个查经规则里面，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讨论的时候先举手。那我看到最近大家好像都忘了，我们可不可以今天开始提醒大家，你要答的时候可不可以举手？好像这种就是提醒他们一下，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进入讨论题目以前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们哈。好。那这里呢，就进入这个正式的问题讨论，当然就是从第一天的开始。那提醒我们就是总是很清楚的讲第几题，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查考的经文两列来讲，有时候20几题，然后一题里面有很多的小题，所以有时候组长再加上可能是比较新的组长，比较没有经验的时候，可能你听人家讲讲，哎，忘了回来你漏了，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讲到哪一题，所以总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好，第八题，我们现在进入第八题，好，那完了，第九题，所以你可以提醒他们，那同时也是帮助你自己都不要 绕题目，就是这题完就讲那一题。那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常常是放在你现在在问的那个题。那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专心，别人在讲，听听忘了，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指，就是在第七题上。好，那你也可以念。然后讲这第几题的时候呢，你知道第一天啊，然后第几题的时候后面有题目。那我们有时候就是不建议你整段的题目都念，因为有时候题目比较长。那你既然讲到第几题，比如说你已经讲到第五题，大家应该都看到第五题，所以你第五题的这个题目你可以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平常记得我们有一个黄色的那个笔，就是荧光笔，你把题目画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就直接画你要讲的部分，特别是那个题目很长，所以你到时候你眼睛看到第五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把这个题目大概念哪个部分，那大家又可以知道是第几题。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小组问题讨论的这个第二部分，讲到这个注意力要放在组员的回答上，而不是如何问问题，因为题目都写了。那你也告诉他们说，是什么什么，然后呢，你就开始眼睛要看到你的组员，因为我们常常去看的时候，有些小组长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好，他现在念完，看到这个听完上一题，然后再来是第四题，然后他眼睛就看到第四题，念完以后，他在想别的事情，或者是他根本头没有抬起来，那你他第四题哦，那叫一个人以后，他就继续又低头去看一下他写的。或者是他根本就是有点失神，我觉得这样都不是很好。你念了第四题，然后你也叫陈姐妹，然后陈姐妹回答的时候，你尽量就是你的注意力就是看在她的答案上面，即使她那个答案很简单，或者是经文上都已经很清楚，你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因为你的对她的注意会鼓励她的回答。好，这是我们组长要做的。好，所以你来看他有一些提醒哈。第二点的第一个小，就是你第一个问题，通常我们第一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上礼拜的讲义有什么心得，所以那个讲义那一题呢，有时候一般来讲第一题大部分都是大家都等一下看看谁要答要答，所以呢你第一题如果要叫人的时候，你可以叫一个平常答的比较合适的，那你把第一题大家这个答案的气氛带出来以后，可能很快就第二个第三个举手。好，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来这个控制这个气氛的哈，你可以叫一个比较会答的。然后这里也提醒我们，因为第一题大部分都是从讲义出来，那我们比较常常发生的错误就是，好，有一个人他答第一题的时候，他会说，哦，我从上礼拜的第五页看到，那你会发现很多组员他们讲义的夹子里面，他们会夹上礼拜的功课，然后他听到人家讲第五页的时候，他就跑去翻上礼拜的第五页。其实呢，小组长如果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你有时候也是可以提醒他们，你可以提醒你的组员说，你就不要去打断啊。比如说这个陈姐妹，她答到说上礼拜的这个第五页，她得到什么什么帮助，那你看到大家都在翻，那你就放在心里，那你就等这个陈姐妹回答以后，你就给他们一个提醒，就说，陈姐妹刚刚在第五页看到，那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看到的这个重点都不一样，或是给你的领受都不一样，你不一定在第五页，对不对？所以你看陈姐妹在答第五页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翻上次的讲，我们就直接专心听陈姐妹的这个她自己写下来的。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去翻组员，不要去翻那个人讲的那个第几页哈，专心去听。好，那当然呢，组长自己也要先做榜样，就是去听人家分享哈。好，那我们看到还是一样哈，个人性挑战性这个问题不能够点名。那他这里第三点提醒我们，如果常常这种题目没有人要答，可能有时候你去问的时候就没有人要答。如果你是一个新班，或者是你的组员都还不怎么习惯做功课，你是可以在没有人要答的时候你可以答。但是你不要变成习惯，就是你每次这种不叫人的题目，他们就是都等着他看答。其实呢，你可以让中间你看看有没有人要答。其实偶尔说真的就是跳过去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自己写下来，你也蛮想分享的时候，你是可以答。但是你答的时候就不要让他们觉得你的答案比大家都好。 所以你可以说哦，我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你说虽然这个题目我不叫人，那我们组长的这个工作责任也是鼓励大家答。你说相信我看一下哦，好像大家都有写答案嘛。其实如果你觉得可以分享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你多鼓励几次，或者有人都愿意答这个个人性题的时候，他答完你就真的是要大大的鼓励他啊，真的是谢谢张姐妹啊，她真的是愿意很主动的来回答个人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以后也都是写下来就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分享啊。所以你是还要鼓励的，但是不能叫人。好，第四小点就是不要自己多加其他的问题。然后第五小点讲的就是你可以指名回答啊，因为有很多班级可能是都要组长点名哈，当然是主动是最好，但是没人打你可以指名哈。那鼓励大家最好是举手哈。然后呢，你看到五之二这里，我们开始说，当然叫名字是很好哈，就是不会浪费时间，也可以不要有冷场，但是就尽量不要说点名的时候常常说这个完了，然后就隔壁那个，会让大家就有个习惯，你就是抽点。或者是有人还没打，就是去点那些还没打的人，但是有做功课的人。好，那五之二这里的左边这里的第二小点，要鼓励那些不愿意参与或者害羞的组员来回答，这是小组长的工作。因为呢，如果一个组员他刚进组或真的是不怎么会做题目，然后他每次来的时候看到别人都答得很好，很流利，然后很多内容，他可能真的就越来越不敢。所以你要从小组里面求主让你能够看见你可以鼓励哪些组员，他其实是会答，只是害羞或者是不习惯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是打电话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聚会完你有时间或是在什么地方场合碰见的时候，你真是可以鼓励他，你可以告诉他说其实我们在这里都不是在来做属灵的比较，或者是谁答得特别好，可能你会觉得王姐妹答得特别好，你都是不好意思分享，你可以跟他说，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们都可以彼此来分享，你可以这样子来鼓励你的组员。那等他愿意在一些简单的题目他自己答的时候，你真的就说，哎，真的，我们这次谢谢很少参与的这个蔡姐妹来跟我们回答，就是说你多多鼓励他们。好，那他讲到说这个叫名字还是有时候有一些缺点，就是不要太快，一没有人答你就叫，叫习惯他们就都不举手，都是习惯跟人讲哈。好，那最后哈，五之二第一大项的最后一点就讲到说，尽量不要叫没有做功课的组员来回答。意思就是说，第一我们已经讲过，可能他时间上控制就是不好，他就是随便就信口开河，花很多时间来答或怎样。第二呢，你这样就是对那些有做功课的人，就是剥夺了他们机会，所以尽量叫有做功课的组员来回答。好，那至于真的是有人没做功课，他有举手呢？那我们可以如果你真的是今天这个组太大了，十几二十个，你看不到他有没有做，结果他打了以后，你发现说，他其实是没有做功课，可是他占了很多时间，你就把他放在心里哈，就是等到他等一下又是因为没做功课要举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切断他。你说，我们那个看一下谁有做，我们先给他机会答好不好？所以这个没做的人，他经由这样的提醒，他应该就知道应该要做功课才能答。好，那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常常发生在你的小组，你也是可以在下面的一两次的小组进行讨论以前，你就先提醒说，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查经团契的规则有讲说，我们都是希望你有写功课，我们才找你来答。好，可以用的理由比较好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时间没那么多，希望有做功课的先答，那就是也一方面就是给他有一点压力，他要去做功课才能答。好，我们看到五之二的第三部分对组员答案的回应哈，因为组长的回应就变成你会一个鼓励或者是另外一种反效果的对这个组员的提这个答案的一个态度哈。好，第一呢就是自然。你很用心去听你组员的回答的时候，你一定神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的方式啊，就是来回应他刚刚的答案。因为这也对我们小组长就是一个挑战，因为你每个礼拜你都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样的答案，那你不可能每个礼拜每一题你都写下来说我要怎么回答，真的是不可能。 所以呢，你就是很自然的专心听，然后再加上你对这个组员的一些认识了解，神就会给你合适的话语去来回应他刚刚的答案，特别是有关这种个人性的一些题目。好，自然，然后第二个部分讲到你要简短，如果这些答案都是比较一般性的，一般性的就是所谓就是他有给你的精节出处，那你就从这个精节出处你就可以写出念出答案的，你就说好，谢谢张姐妹，好，我们下一题找王姐妹，好，就是你就讲谢谢或者是点点头就好，尽量他这里提醒我们尽量不要用哎，很好，不错，真的是答得很好。因为你在一个小组里面，你常常对某一个人讲这个话，会有时候有讲说没讲，那个没有被你讲到说答案很好的，他会有一点觉得说是不是我讲的不好，组长怎么没有这样告诉我？所以尽量我们都说谢谢，谢谢某某姐妹的回答，这样就好了哈。好，然后呢，第三小点，简短里面的第三小点，也是我平常在看小组里面大家比较小组长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重复对方的答案，就是说哎，你很认真听他的，但是你一定有写你的答案，对不对？然后他的答案如果刚好跟你的一样，有很多小组长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个王姐妹答的也是我想的，然后你就再把他的答案讲一次，或者是你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自然回应的时候，你就说哦，是哦，这里我们又看到什么，甚至于有一些小组长会做教导的工作，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一定要记住，我们小组长的工作是带领小组讨论，机会尽量给你的组员，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答，机会尽量是给每一个组员有写的，然后他们有一些回答的时候你就说哎，谢谢，这样就好，你就尽量不要再去重复，而且有的时候重复到变成说你会去教导，比如说一个人回答，他是说哦，我从这里面得到教训哦，真的是怎样这样，他讲完以后你就说谢谢，我们再看有没有人有另外的分享，你就可以到另外，你不要再去说是啊，你看神就是这样管教我们，常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利用我们的配偶，你等于说你又进行一个教导的工作，或者是在重复他，这个都是浪费时间，你等一下就是题目会带不完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的第三部分，辨别啊，这最主要就是讲说你的主人的答案如果是有错得很离谱，我们看第一个，不一定你要提供每一题正确的答案。当然我们在每个礼拜的这个同工会议的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叫我同工都已经跟我们把这些题目走过一次，你应该再加上回去看讲义，你应该都知道每一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那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你当天这个同工会议的时候，你都可以跟这个教导同工问，或是那天他有答什么时候，你都应该在你的本来不会的答案上写下一些补充，所以呢，你在给这个组员当天真是有人答错的时候，你应该是知道的，特别你都看过讲义，所以呢，如果有人他不会写这一题，然后他跟你说哎，我不知道这样写的对不对，或者是怎样，你可以找另外一个组员回答，如果他答的是对，可以说跟我的看法我也是差不多是这样，那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如果说这种是很一般性的，大家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如果只有他不会，就刚刚答的人不确定不会的时候，你应该说其实我们大家看法应该都是这样，这样就好了。那如果有的时候那个答案不是那么容易答，就是意思说你自己蛮会的，但是因为牵涉到很多教育的问题或什么，你很难答的时候，你其实跟他说好，那我们或者是有时候他答一个答案是往东的，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不是，我的看法是西，所以一个人往东一个人往西可能看法都不一样的时候，你不一定跟他们说这个才对那个不对，所以你可以说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门讲解叫我同工怎么讲，或者是你等一下看一下讲义，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他们还可以再有一个出处，可以找到正确答案。好，那这里说你辨别来讲，如果真是太离谱，意思就是说错的很明显的错，大家组员应该都不会这样做。好，那你可以找另外一个你知道他绝对会答的答案比较正确，那你就可以说，陈姐妹，好，谢谢你给我们分享你的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肖姐妹，你怎么 这一题你怎么看，然后他就会答他的。那基本上你找的这个人如果说他的是对的话，那你至少让那个陈姐妹可以看到，哦，另外这个才是对的，哦，好。然后我们来看，哦，第四点，有礼貌但是要坚定。就是说如果你的组员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比如讲到 教派啦，或者是教会的一些规章，每一个教会不一样，或者是一些很容易争议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哦，你其实就应该是让他们不要再往那个题目钻进去了。你可以说，哦，我们时间到了，可不可以时间不够，哦，这一题关于这个答案，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或什么看法都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再讨论或什么，你就是不要让他们在这个题目上面再继续的，有不同的意见声音出来，因为会走掉，哦，好。然后呢他这里有一个例子，哦，例子就是说关于这个什么叫做有礼貌坚定的回答，哦，就是如果有人的分享太过于敏感，哦，是关于他自己的罪啊，或者是最近的一些心理的难处，有的时候我遇过说组员打一打我就哭了，就是特别写一些个人心或什么题目，他讲一讲他就是最近跟他先生的关系。那好的是就是如果这礼拜他先生跟他两个有纠纷，但是他因为做了这礼拜的功课，神就提醒他，那他就跟他先生道歉和好，他可能讲的时候还是很情绪会哭，那我们这些人在听的时候可能就会也会受他的这些感动或影响，但是还是提醒小组长，你不要加很多你的意见在里面。就是说他这样讲哭了，可能他旁边的组员也都会去安慰他怎么样，那你就说，哎，真是感谢主，哦，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有出路。好，我们进入下一题，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组员在里面的一些情绪，你让其他可能有人跟他都不熟，或有人都不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就是他在分享他一些个人问题，我们都应该赶快走到下一题，但并不是对他的感受你一点都没有反应。我们刚刚讲不应该有很多的这种回答，但是就求神给你一个智慧去对他，当时如果是难过，你就是一句话说真的是感谢主这次这样来安慰你，就走下一题，就是不要特别有一些班级有的还会有组员又要插进来安慰他，然后又有一个组员来安慰他，那你那一题就待在那里探究，好不好？所以我们组长还是要有时候比较抽离那个情绪上。好，我们来看第四大项，讲到善用时间，我们怎么把所有的问题在预定的时间查完，这是我们小组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也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为什么要画这些颜色，第一呢，你在准备的时候你把颜色都弄好，特别是这种绿色的，你直接到这一题的时候有人答，而且你预定说一个人能够答就跳到下一题的时候，你就往下一题去走，其实就不需要停留很多时间，这也就善用时间。然后呢五之三这里讲到说务必将所有的题目讨论完，要不然你每次如果都讨论不完的话，很多组员就变成说，啊，反正第五天第六天每次都查不完就不做，哦，这也是很可惜，也是我们组长失责，哦，好。那第五大项五之三这里第五大项讲到问题的预防，啊，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自己去预防的时候就比较你的小组会慢慢慢慢这些问题会减少。好，带组前先提醒，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小组常常有这个违规事件的时候，你可以很有恩慈的在开始的时候，啊，我说提醒大家 我们最近我们小组里面大家都忘了，我们要怎样怎样，就提醒他们一下，就是不要用指责的口气去提醒他们。好，然后在这里第二小点也讲说还是提醒大家写下答案的才能答。好，第三提醒大家先尽量不要看参考书，希望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亮光来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小组里面有信主20年的，有信主3个月的，如果每次这个信主20年的他的答案都说因为我们真的也不能去 stop 人家，可是有些人真的也是说，哎呀，我最近又看到一本什么书真的写得太好了，然后他就自己很多感觉会让旁边人听觉得他好属灵，或者是说他怎么知道那么多，看那么多书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真的是你有组员有这种现象，他常常会从外面的参考资料来分享的时候， 你有机会你打电话来提醒他，因为这也是我们一个啊。那你也可以请他能够体谅一下，可能有些人还是属灵上比较年幼，需要就是说能够给他们一点体谅。所以你真的是可以谢谢像这样的一位姐妹，但是请他来帮助你，尽量能够答的这个答案，这个写下来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给你的经文内容就可以了哈。那当然我们有讲过，你查完以后你要看什么新的说明书、参考书都可以哈，就是尽量不要在做题目前看。好，那第四也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小组里常常有同样的特别的困难，然后你觉得一直都没有改善，真的是在同工训练的时候就要提出来，为你们这小组的这个目前的缺点或目前需要改进的来带到啊，神就会真的慢慢的让你看见，因为你已经求主来帮助这个进行运作的顺利，那神一定会给你一些智慧啊。好，我们看第六项，困难情况的解决。这里呢，第一小点讲到说，如果也很多的就是大部分的组员都不做功课啊，大部分目前班级比较少，但是有可能，所以你可以在小组的时候真的是彼此提醒哈。如果好，我打个比方，今天来了七个人，然后有四个每次都不做功课，然后每次就是两三个人打，每次两三个人打，那其实你这样带着组一点都没有进行的那个果效在里面哈。所以要嘛，如果你真是发现你这个组大部分都不做功课，然后你那天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每一次都是要不你自己打，要不然就一两个人打，其实你可以就在那个时候拿个五分钟出来。做什么呢？他这里就提醒我们要来做这个四层查经法，有一个最重要也是第一个部分要做的是借用查经来让你有一个每天灵修的时间，所以你可以讲讲你自己每天大概怎么样来做一天的题目，一天的这个题目，然后你得到什么帮助，这是用你自己一些短短的见证去来鼓励你的组员做一点这个时间。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看看说，哎，我们这个里面可能是谁他可以有时间做功课，我们来请这个王姐妹给我们看一下你做功课大部分都用什么时间做，然后给你一分钟，意思就是说你让一个有做这样的功课有读神的话语写下来的，你可以分享一下他的好处，那都是鼓励那些有一大堆借口，很多人是其实不是没时间，他就有很多的借口哈，就是帮助大家能够一起尽量大家都能够做功课，用这些方法来鼓励。还有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是知识程度或者是真的是 不太会做，你看这个第四小点提醒我们，那就干脆挑一个题目大家做做看啊。我们今天查的这个第五题，你发现问问都没有人会做，不是会做，没有人做啊，你这组大概七八个人又五六个人都不做，你说好，那我们我不晓得大家是真的不做不想做，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好不好啊？你看哦，第五题是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五节就可以找到答案，那你意思就是他建议我们就干脆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五节大家念一次，那你就再把题目念一下说大家看到了没有，答案是在哪里，哎，你就意思用这样来引导他们，他们会觉得说哎，其实没有那么难，好，只是他们没有一个这样的练习或开始，所以你就挑一两题大家做，做做以后你就说今天我们都练习了，也知道怎么找这里面的这个答案，可不可以下次希望大家都帮助我哈，都做几题好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来训练他们，一次不行，你下礼拜再找几题大家再练习来做哈。那如果一直长期哈，你这个小组大部分组员都不做功课，你可能还是要去跟教同工讲，当然同工会议会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小组的组员要跟别组的组员稍微调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小组如果十个人，然后但是都八个都不做，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或怎么样，都八个都不做，然后隔壁那一组呢十个组员九个都会做，那你可能请教导同工帮你们这两组组员稍微换一下，意思就是说你不至于你这一组的都是不做功课的，这样带起来是很辛苦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困难情况解决的第五小点，就是提醒说如果有一些题目组员都没有写答案， 他的意思是说，你也鼓励了，你也请他们做，你也示范他们怎么做找答案了，那他们就都没有做，那其实以后就不给他们答案。那有的人就是真的每次不做，然后就在那边抄。哦，那现在有人讲，他就把他空格填上；那个有人讲，就空格填上。那你会发现，如果真的是你的组员，目前很少，但是真有组员这样的时候，就这一题就大家都不给答案好了，你就觉得说大家都有大部分啊，都有人拿来抄，你就干脆说，哎，我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自己做功课，把这些答案填上。真的是，我们组真的是在这个上面，很亏欠神哦，拿了题目回去都没有好好读经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进行下一题喽。你当然不要把它讲清楚，就不给你们答案，我就一直说让他们知道，哎，但是我不做，我不能每次都从人家那里拿答案，让他们自己要练习去做，才不会有这样的损失。好，那第六点当然就是鼓励师用自己得到做功课的好处给大家分享。好，那第二个大项就是，如果个别组员不做功课，啊，那有分两个部分，就是第一呢，有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准备，这点我们就是给怜悯恩慈鼓励。比如很常常就是说，这个礼拜这个姐妹啊回去出去玩，或刚好家里有事，孩子生病，这礼拜没做没有问题，你只是提醒他们，那你刚好他也没翻，有的人真的是每次来他就忘了翻，然后你叫他的时候，哎，你才发现他后面都没有做。你可以跟他说，哎，陈姐妹，你这礼拜是不是刚好有事？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礼拜有事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跟我们来听。好，那麻烦你把名牌翻过去，我就不叫你。你这样也是暗示他，就是说，没关系，你不做，我们给你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听都可以，但是你还是可以先不用回答，就是提醒他。好，第二就是习惯性不做功课，跟刚刚的大部分不做的是不一样。如果个别组员常常有一两个习惯性不做功课，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打电话的时候问一问他到底是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做这些功课。你要么就有时候在电话里面帮助他做一两题，要么就是说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心要来参加这个查经班。那我就说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的人识字不多，那没关系，你就挑几题让他一起做。有的人觉得他不太会写，你就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帮他做一两题，然后当天讨论的时候就教他那一两题。好，再来离题的答案。第三点讲到，如果有人离了题然后一直讲下去，你就可以趁他说话的空档切进去，然后跟他说，对不起，我们真是时间有限，需要进行下面的问题。你就因为我们常常包括这个五之四的这里，最上面我们已经翻到五之四，看到他说，如果很多人故事没讲完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用很委婉的话说，对不起，真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进入下一题了。那希望这个张姐妹真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或者等一下会后我们再来听你分享，让他也知道他讲的有点太久了。然后呢，你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讲，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个学期至少有两到三次的这个叫做小组分享，那个时候你就特别要记下来，你上次切了一个人的话，那他其实也很想讲，你就在小组分享的那个礼拜让他把这个故事讲完或再讲一次，那个时候是一个自由分享时间，那你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们时间关系一定要往下。好，因为这里有提醒我们第三小点说，如果你允许离题的组员一直讲下去，这是小组长的责任，你会造成小组里面别人就很无趣。我们常常在小组里面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刚好这礼拜遇到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状况，然后他刚好这一题的在这里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这一题的应该写的答案，但是因为他心里就是这个礼拜这个事情很困扰他，或者他一直有经历到什么他很想讲，那他就刚好叫到他的时候，他根本跟这题没关系，他就讲。然后你也知道像这种有时候特别状况的时候，内容又很繁琐又很详细，有时候这个组员就会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讲的时候又会牵扯到一些比较没有关系的，那时候对于查到这一题的其他组员就是不公平，因为人家就很想看这一题的分享，但是你容许这样的组员把这个题目这个答案一直讲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不是小组长该做，所以我们应该是把它就切断。好，第四，那对于离题的问题，我们看要切的时候是为什么？第一，不管这个问题有这个多么重要， 他提的问题，但是不是在我们今天的题目上，你都可以有权利不回答，意思就是说，有机会，这里这个离题的问题第三小项就是正面温和的态度，说等一下跟那个小组讨论完了，我经文讲解有时间完了以后，你可以跟他再听，或者是再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把他从今天的时间里面，你要把他拿到下一题了，也有一个提醒，你不要问其他的人意见怎么样，这个一问下去的话，这个就没完没了。第一，他这题目都已经是零题了，好，第五，避免一个人控制或独占讨论时间，这个常常也会哦，特别有些小组里面，大部分人都比较安静的时候，有一两个人特别会打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好意啊，就是怕小组长冷场，讲了都没人打，他们会每次就要打，又一直打，然后绕来绕去，这十个人总是这两三个在打，其实这个是 不正常的一个查经的状况，所以我们有几个办法。第一呢，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常常能够提醒，就是说，好，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组有十个人，我真的是希望我们今天，你看大家都有做，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踊跃举手回答，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一直第一题答完，他第二题又举手，第三题又举，第四题又举手，你可以让他，你发现他有这个趋势的时候，其实第一题 他打第二题真是没有人在打他又打的时候，你第三题绝对眼睛就不要看那里去，第三题你马上叫别人，就是让他没有机会一直一直打，你可以就是像说去忽略他，或者是说尽量你就可以讲一句，他这里有讲说，哎，我今天还没有看到周姐妹呢，周姐妹，你今天的这个这一题你有没有什么写下来的心得要跟我们分享呢？你就马上找另外一个今天还没有答的，因为你的问题已经说了，我要看看谁今天还没有答，今天某姐妹我们看你没有答，所以这个还没有答的这句话已经是刚刚那个一直答的那个，你已经跟他意思暗示说他已经淘汰多了，好，我们尽量给别人。好，在第二个方式提醒的是，你平常私下打电话的时候，你私下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讲，说谢谢哦，谢谢你每次在我们冷场的时候，你都愿意来帮助我啊，就是来打。那你可以跟他讲说谢谢，但是你说哈，真的，我们这个组哈，你看有些人真的是，我看他们都写都是不好打，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下次就可能留多一点时间，让他们鼓励他们来。所以你有时候跟他先打个招呼，那当然你先跟他感谢的时候，我相信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很愿意接受，而且也应该听得懂你的意思。好，那当然如果这个人一直不改这个毛病的时候，就是可以为他特别的祷告。在同工训练里面，你可以提出不具名的祷告，你可以说我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组员，我想在同工会议的时候，大家祷告的时候，就特别为这个他能够有节制的回答就祷告。好，第七，对小组长的一个提醒，这是我们带组时候的一些小的注意事项。他第一点五知四这一页的最下面，对小组长的提醒，第一点讲到说，小组长听这个组员分享的时候，肢体语言很重要。他这里写的很细，就是说你是可能做一半啊，然后尽量身体往前倾，专心的注意他在讲话，去听，这是你自己让他可以感觉说，特别是那些比较害羞的，不怎么想答，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答的对不对，那个你的态度就是来鼓励他，没关系，你讲，我在听，就是有这个态度。然后呢，第二，就像我刚刚提过的，组员如果分享非常个人性的时候，你的回答一定要很温柔，随随便便完了，你会让他觉得说，我都已经倾心吐意这么久，怎么你就讲一句说好，那就往下一个人哈。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这个人是在当中个人性题，或者是他一些跟神的一些经历上，他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讲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做他的话的一个结束。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也真的是感谢主在这个礼拜这样子的来给你恩典哈，我说感谢主。真的是看到周姐妹这礼拜这样的经历，神的带领，像这样的一句话就够了。为什么呢？他的提醒就是说，常常有时候你的太多的回应跟他的是不是他想要表达，你会好像泼他一盆冷水， 就他刚刚分享半天，其实他是另外一个意思。那有一些小组长，你自己没有很有把握，你自己真的是知道的时候，你说真的是用一句就是比较中性或什么的话，就是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替他做一个收尾，然后很真切的哦，眼睛看着他，很感谢他愿意讲他分享，或你根本就不用讲你的这个心情，他讲完说真的是谢谢陈姐妹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对我们很大的帮助，这样就好了哦，你就不需要特别给他那个。好，那我们来看五之五第三点。好，五之五第三点就想要说，带组的时候呢，如果有两三个人同时要回答的时候，小组长就要先安排次序。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要举手有这样的好处？你现在说好，我们进入第八题，哎，就有三个人举手。那你看到三个人举手，对不对？你就说好，陈姐妹你先，然后王姐妹第二，周姐妹第三。你讲了以后，他们自己会知道他们在哪是王室，因为可能到时候你自己都会忘记。而且他们举手，你就知道说哦，有三个人要答，你的时间大概是怎么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底哈。好，然后五之五的第四小点，如果真的是时间不够，刚刚三个人举手，对不对？结果第一个人举手，那个讲太久了。那你刚刚你答应说第二个、第三个要给人家，对不对？结果第一个讲的太久，你就说啊，对不起，我刚刚说还有这个周姐妹、王姐妹要答，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好，那我们进入下一题，那你就给周姐妹吧，因为刚刚第一个已经太多时间，你不能让三个都答，所以你就把你原来要给人家的名额弄到下一题这样子，好，好，那第五，讲到如果圣经常常我们时候的这个答案是要参考很多圣经的经节。然后呢，小组长最好先做这个功课，很重要。比如我们今天的答案出处，他给你三段经文去参考。那你这三段经文有可能每一段都有二到三节。一般的组员来讲，他们会抄三个部分，很大的一段啊。那你是小组长，当然我们有机会要跟组员讲，你不要去抄那个一到四节、四到几节那个太多，你告诉他们。像每次给你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你就从这么多的这个经节里面，你自己去找一句话来做那一段经节的一个学习。比如说，你今天在查到一个这个题目，比如说，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你看到什么神品格，对不对？那他可能就给你出了四段经文，看到大卫处事的四个方面的一些他的这个经历，所以呢，很可能的是组员他打第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把大卫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节一到四节他全部都写出来。所以你要的是说，哦，我们从第一段啊，这一个经文里面，你看到大卫是什么品格，就想出来就好。你要鼓励他们，所以你一遇到你的组员里面有这样一直把经节念出来的时候，他也写得很认真，你也不能去忽视人家的努力，你就说好，谢谢姐妹啊。那你自己要做功课的意思就是说，好，他讲完你会说，哎，对，我们从这一段看到大卫真是一个包容人的啊，是一个包容人的领袖。你自己要做一个总结，这是你要做。你组员如果有也这么棒，能够这样子做，他说有的组员很聪明哈，就是他已经知道这个是怎么做了，他不念，他说我没有这样抄下来，但是我从这里看到大卫很愿意饶恕人。有人答对的时候，答对的方向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是的，我们以后做像这种题目的时候，就应该像陈姐妹这样，你不要把经节全部抄出来，他问你大卫的品格，对不对？你就是应该从这个品格里的这个描述里面，你去找出他的几句话啊，就像陈姐妹这样。所以你这样相对的就是鼓励组员是朝这个方向去做。好，第六啊，然后呢，当然刚刚第五也意思就是说，你组长做一个这个结论的时候，很自然的去接下来，不要觉得说好像比人家棒，我每次人家就要写很多，你才讲一点点。你的意思就是说，用鼓励的方式，不是你比他们会看或者是什么。好，第六小点讲到说，如果当天有没有带圣经的慕道友或者组员，你都不要随便拿借用教会的这个圣经。你要嘛你们班级自己用你的零用钱买几本圣经预备给没有带圣经来的组员，绝对不要去借用教会的啊，借用教会的那个东西。好，第七要注意哈，有一些组员会喧宾夺主，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小组长个性比较温柔， 有时候一些主人他很会答的，可能都答得比你好，因为他可能姓主年日口才什么都比你好，可是神今天呼召你做小组长，你也不是教导，我刚刚讲过你不是教导工作，你只是很平顺的能够带主。所以呢，你第一你心里不要有障碍，觉得说哎呦我好像都没有我的组员某某某那么棒，不用，你其实你的工作不是在教导，所以你发现你常常有一个组员不自觉的或给你觉得有这个压力的时候，是建议你去跟教导同工讨论。教导同工呢，要么他可能会在祷告以后他觉得说你可能这个组员把他带调到别组比较合适，那个是教导同工他自己会来跟他讲，那可能教导同工会请他到别组去帮忙或什么，所以这是教导同工的工作。但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觉得有这个压力的事情去告诉你的教导同工，然后呢教导同工会做他该做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常常在小组里面，比如你这个班有三个小组， A 的组长比较我们讲的是比较强势，然后 B 的小组长比较温柔，好，那 C 的小组长就是比较一般或什么。那如果刚好因为组长在带组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如果是新的小组或新的学习，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组员是怎样，哎，可是一阵子以后才发现，哎，是有些组员比较难压下去，意思说比较不容易顺这个规则啊。所以教导同工一知道，或者是每个礼拜教导同工去班上看他们讨论的时候，你就应该会有智慧，教导同工会有智慧发现谁其实在哪一组比较合适。所以你再加上小组有这样的压力的反应的时候，教导同工其实可以把 B 组里面那个比较强硬的那个组员调到 A 组，给那个比较强势的小组长来带。好，当然教导同工自己会去讲，跟你没有关系哈。所以你可以这样来反应。好，那第八他提醒我们可以不要用答案，尽量说好我们看第几题大家看法是怎么样。好，第九我们还是提醒，常常有的人他要么他有做功课，但是遇到像我刚刚讲那个今天的经文有三个答，这一题有这一题里面有三个小答案，你要去查三卷书，那有的人每次遇到这个题他就不写，然后每次一讲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开他的身心，因为他懒得写太多了，然后他又没有像刚刚我们这样讲他会念完然后他写个总结的句子，他没有，他根本就不写。所以你不想的时候你去叫到他，然后他就要说哦，那撒母耳记第三章五到八节，那他就开始翻圣经，他要来念答案的时候，你一发现有人要翻圣经念答案的时候，你就要马上阻止说哦，那好，陈姐妹没写，我们请旁边的周姐妹来写来答，所以其实就不能够有人临时去翻圣经，没有那个时间，而且有的人一翻就翻很久，真的没办法。第一个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在念了那就算了，可是你遇到又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很快跳到下面。好，最后一个部分第八个大项讲到一个活泼小组的讨论特征，帮助我们小组长的一些常常自己来，这个部分是我们每次自己来稍微看一下我也没有做到这几项。第一，轻松不紧张；第二，友善的气氛没有争竞跟敌对，就是你不是比他们强，第三，不要太正式，但是也不是没有纪律，不要太正式就是不要。第五题第几题讲完，一直就说你中间就是带得很死，但是也不能够太松散，就是大家随便打。你都好，都没有什么让大家觉得，因为里面会有人会觉得你这样子太松了，他们每次来都没有，要不没有发言的机会，要么就觉得很散，其实都不合适。第四，每个组员都要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发言，就是小组长不要去纠正，组员中间也不应该彼此纠正，答的对不对，你都可以说，就算他答得很错，你就可以说，陈姐妹，你有这个看法很特别哦，我们再看看别人的看法。就是说你都不要去论断人家对错，除非他自己真的是错了他知道，然后说我这样答不晓得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自己是这样写，不然我们看一下王姐妹怎么写，你就是不要让他觉得说写错会觉得很紧张。第五，当别人有跟你自己看法不同的时候，特别跟组长不同，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不要被纠正或者是论断，我刚刚已经讲了。好，第六，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讨论，要注意哪些人讲太多了，或哪些人一直写了但是都不发言的。好，第七，很重要的，组员分享 组长是听的，这个工作我们一定要跟我们教会一般的小组长不太一样。我们教会小组长很多是还有点教导的工作，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这边查经的小组长完全是带组而已，你不需要有很紧张，每一个礼拜你一定要很棒啊，教导得很好，或者是每一题你都要怎么样，那不是你的工作。好，第八，集中在神的话语、神的作为，不要在某个人身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小组里面，大家都特别想听他们回答，所以你要记住，一定要是平均的，不要太高举他们，也不要让那些不太会答的觉得说很自卑。好，我们来看第九，每一个组员都期盼并且积极的这个参与讨论。因为你带习惯带久以后，你又是让他们以他们为主的发言方式，又不去论断，然后又很合适的这样叫每一个人，你会慢慢会觉得大家都很期待来查经。不是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说里面就一两个属灵觉得特别好的，然后组长又做的不是很合适，都常常去捧他们或怎么样，你会觉得别人来会很不舒服，这个不对啊。好，我们看到第十点，小组讨论不是想知道答案或者只念答案，你是自己要很真心的看看小组组员有什么这礼拜的一些学习，这是你自己的心态，那也会让组员很想看看我这礼拜我的组员其他的组员是怎么打。好，第十一，彼此做功课，更加了解文章的内容，这是大家一个彼此的一个学习，组员彼此的学习，而且我觉得组长也可以从组员身上，我做过组长，我自己我觉得常常在组员身上，每个礼拜听他们分享，我真的就觉得对我也很大的激励，然后也看到他们其实里面也都在长进。好，十二，每一位都很注意听别人的分享，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就算你写得很好，别人写得不好，也真的是能够鼓励大家都要注意听，而且不要就是说有人在答，有两个人在讲话，这个是组长你也要自己很小心。有的人比较好朋友，或者每次人家答他们两个，那是不对。好，最后一个，看到组员要尊重讨论的规则，并且按着去做。你要知道，常常如果特别你的组里面常常违规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规则不是要真的是限制你们，而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很丰富的讨论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小组讨论这些内容。 我们来翻开我们的第六课，好，我们来翻开这个第六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每周联络事宜，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小组长要打电话，或者是你真的有机会在教会碰到他的时候，你怎么跟他稍微问候一下。前面一大部分就是告诉我们，你每个礼拜跟他联络，建立一个基本的组员跟组长的关系，但是并不是只限于这样。你每个礼拜跟他有更多的一些交谈以后，他会越来越跟你熟悉，越来越愿意在小组里面分享。好，我们看到下面的第一大点，祷告，你一定每天在祷告的这个个人的代祷里面，你要为他跟他的家人提供祷告。我们的同工都需要为自己家人来穿上全副军装，还有自己，我们也要提名为我们的组员来祷告，为他们来做这个属灵征战。然后呢，为他们来感谢神。然后你每天，这个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花一段时间来联络他们。然后在打电话以前，我们也是祷告求主给我们爱心，说合一的话来跟组员联络。电话的内容一次不要超过十分钟，我们目前其实很少，五分钟以内最好。你不需要聊很多，然后你真的有打电话的困难，意思就是说你总是没有办法，他留给你的电话打不通，联络不到他，或是你每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都不方便讲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到这个代祷的时候，为他在同工训练会来代祷。然后呢，打电话的时间尽量不要在吃饭的时间，中午十二点或是晚上六七点，特别是妇女的话，这时候要准备晚餐。然后如果你打电话给一个人，你发现他常常 好像都有事情在忙或不能专心的时候，你就问他说，那这是不是我打电话给你的时间不太合适，你告诉我哪一个时候比较好，然后他人家可能都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哎，那你就下午三点好不好，或孩子接回来比较方便，那个时候你就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他。然后呢，讲到这里以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礼拜我们其实没有要求你打很多，花很多时间在打电话，不要成为小组长的负担。基本上我们以前这里的模式就是，好，你礼拜三聚会，我礼拜二早上我用一个小时把所有的组员的电话打过一次，意思就是说我礼拜二早上我知道我组员这个时候都会在，或者是你自己看的时间，礼拜一的晚上四点到五点或什么，你时间的挪出来，你不要小组长一个礼拜花很多时间，礼拜一打三通，礼拜二打五通，或者是什么，那谁又没接到又什么，你就在你的名单上做个记号，谁没打到你顶多再打一次，这样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这个人常常他家是电话录音，你就电话录音就好，可能他根本就你就只是电话录音说，你好，我是你的小组长谁谁谁，提醒一下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做功课，有没有任何的困难，还有有没有什么代导事项。代导事项就是你每个学年不是一开始你要给他们你的电话号码，这个就是这样，如果他们临时有什么代导事项是他们要来告诉你，那你每个礼拜在问电话的时候你也可以问一下，那有的人有就没有，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代导事项的时候再来详细讲。然后呢，你问完这样就好了，都不要讲一些别的特别，除非他有特别的困难要跟你代讲，一般人知道每个礼拜小组长都会打，他们也就是有的人就干脆不接，就让这个机器来留言，因为他知道就是这是你的工作啦。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也不要很形式化，基本上有机会总是跟他们讲的话，或者你这个人每一个礼拜只能留电话联络，那你在聚会的时候遇到他的时候，哎，你就可以聚会完跟他说，哎呀，真的是张姐妹，我总是没办法跟你联络上，你还好吗？或者他说，哎呀，我没办法，我很忙，没办法接电话。那你知道这样就好了，那就无所谓，就是留电话，电话录音留下来就好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小组开始的前几通电话，对新组员打电话，你第一通其实就告诉他，谢谢你来参加这个 CCF 聚会，我是你的小组长某某某，我们的教室可能就在哪里，你如果知道就先跟他讲，然后不要多讲什么，因为你也跟他不熟。然后第二通第三通以后，你就可以稍微问一下比较一些个人性的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基本上前面几通你还是让他知道他有在每个礼拜接到你的电话，询问还没有代导事项，一开始都还没有带，前面几通电话就是提醒他，要来聚会，也没有什么困难，就这样而已，好，然后呢接下来的几通电话的内容六之二这一页，问他有没有如果可以啦，时间也允许，问他有没有说觉得参加这个CCF茶厅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谢谢你上次给我们的这个分享，我自己受到很大的帮助，这样就好，不要太多个人的部分。因为我还是提醒大家，我们CCF的组长跟教会的那个牧养工作不太一样，我们只是负责一个联络还有带领茶厅的这个职分，就不要放很多时间在上面。好，然后呢我们第二小点看，你也可以帮忙他做一点功课，如果你的这个组员不太会做功课。然后第三，再次提醒，我也是讲，你可以不用一次做完，如果你觉得那个礼拜一你可以拿十五分钟出来打电话，你礼拜二再拿十五分钟，这样就可以了，不要花很多时间一直打。好，也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讲合宜的话。然后对不起，第三个我讲错了，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的组员对题目有不会做或者是不想做，你就是在电话里面帮助他，每天就一点时间把那个基本题目做完，好。然后第五，他常常有时候跟你讲一些话，你不要觉得说一定要给他什么回答，就听就好了，第六，他还讲到就是说，不要把他的现在发生的事情跟你以前拿出来，你跟他做比较或给建议都不要，你不需要做这个。然后交谈内容的例子，就说你希望这个茶经班，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或者是你希望在这方面有什么学习什么，这些都可以讲， 然后这都是给我们谈话的内容，但是目前据我所知，我们基本上不太有什么时间去涉及到那些，而且我们的主人既然每个礼拜都有机会跟你讲电话的话，他也不会说一定要跟你分享什么，而且他常常在小组里就分享就好了，对不对？他不太需要在电话跟你。然后你要很重要的哈，这第四点，这礼拜我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等一下在祷告的事项，我们会看到哪些合适不合适，但是你这句话一定要问啊，有没有什么需要问？一般来讲，可能有的就没有，一般有的就有。还有第五个，这个很重要，你自己最好有一个笔记本，记下一些组员的个人资料或代祷事项，或他的家庭背景。不要一直问，已经问过了。比如这个 A 姐妹，你前几次问她，你几个孩子啊，多大了？她都跟你讲。你第二次又问，第三次又问，她说，我跟你讲好几次，你怎么都没有记住？像这种说，你就是把它稍微我的话，我会在那个点名单上我稍微写一下哈，有这个人寡居啦，或者人家已经跟你讲他先生刚过世，你一直问，你先生最近工作怎么样？人家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在意，问了一次就最好把一些个人资料或他最近有什么困难，你放在心上，而且就是来看看你，你衷心为他祷告，你一定下次跟他回应的时候就很合适了，对不对？如果他有跟你讲过他最近脚关节很不舒服要看医生，那你下次见到他在聚会问到他说，我下次你打电话说，最近那个脚怎么样？他会说，真的，我跟组长讲，他有在关心我，为我祷告，这个就好了哈。好，然后联络缺席的组员，我刚刚都有稍微讲过6-3哈。如果他当天没来，你觉得他会来，结果没来，或者他有跟你说他要来，结果没来，其实你就不要在当天一聚会，你不是要来吗？就不要，会给他压力哈。其实你就很随意的，或隔天会问他说，不晓得张姐妹，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来？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可能就会跟你讲哈。然后第二小点，如果你一直联络不到一个组员，那他有两次都没来，你要通知秘书，哈。告诉他，或者是秘书把他那个，你应该要知道，其实不需要行政秘书，你每个礼拜你还是应该在自己的点名单上，这不用交出去，你做一下记录，你知道这些人谁最近都没来，你要告诉他，然后你可能打电话的时候你要提醒他说，张姐妹，如果还是没联络上，你就在电话留言说，张姐妹，你好像两次没来了哦，你记不记得我们团契介绍有讲，如果三次我们也都没办法联络到你，你可能暂时又在放在那个 waiting list 那里了。好，所以提醒他一下。好，还有第三点很重要，很多组员哈点名的时候点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在小组里点名的时候他根本没来，他每次都去听经文讲解，那个时候他就会来。然后你也要知道哈，叫我同工也会知道，因为行政他们都会知道，这个人缺席三次，因为我们在点名上面是缺席的，小组里面点名他是缺席的，可是他其实有来，那个不算迟到，那个就算没来。迟到是在小组里面你晚来，我们这个班长会写迟到。那没来的时候，他光来听经文讲解，其实他在我们的团契介绍上已经是要被除名了，因为他只来参加这个部分，所以他们应该都要知道，你自己也要知道。那有机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问他为什么他不来参加小组讨论。他有的人可能是他不喜欢或什么，但是你还是要提醒他，我们希望是审查经法对他的帮助。第四，如果你打电话好不容易联络上，他说其实我不想来参加，我很怕，我不想做功课，没关系，你不要给他压力，神也可能有别的方法来帮助他学习，你不要给他压力，那你就说好，没关系，以后你真的很想要来的话还可以继续来参加聚会，好吧？对，就那个。好，那第七，难以联络的组员也一样，好，从来也碰不到他，打电话也找不到，那你就看，好不容易他这次来了，你去坐他旁边，然后跟他问一下，对不起，这个月我妈妈生病，我去医院照顾她，也没时间跟你们联络，你知道就好。好，那你看这个月没来，其实应该是除名了，对不对？可是他又出现了，那你不能够赶他，那你现在又知道他有一些理由的话，如果你们班上还有名额的话，一般来讲应该叫同工还是会让他留下，特殊的原因。好。第八，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讲说现在讲话方不方便，不然我什么时候再打来。然后第二，你自己要把所有会打扰的东西先除掉，你不要一边炒菜一边开车在那边打电话，人家跟你讲什么你也记不下来，大小事项你也写不下来，因为你的手 没办法空下来哈。好，然后也第三哈，也不要吃东西什么的。然后第四呢，听到哦，打电话的人有责任终止电话。就是如果你的组员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有些组员我们发现他没有参加教会 ，CCM 是他唯一参加的聚会，然后他没有人可以跟他讲什么，然后他你打电话，他就要跟你讲很多话。那你要记得，这不是我们的牧养的工作，或者是我们要付那么多时间，我们不要，就是很有礼貌的跟他打断那个。张姐妹，我可能还要打电话去联络别的组员，我们下次再聊好吗？哦，就是这样，就跟他打电话，就停住。然后第五，不要开车的时候打，你自己也要小心开车。然后你没办法，最主要说你没办法记下人家的代导事项，对不对？好，第九，你因故出城，我们刚刚也讲哈，你不用跟组员公开，如果你可以打电话，你自己打。那如果不能够打电话的时候，你让教导同工知道，就安排那个帮你带组的那个人。电话好，好，我们来看第七课小组带导。我们既然有一起查经的机会，我们就可以彼此带导。那你也要知道，你在念带导单呢，或者你在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个组员都愿意写下来回去带导，但是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在讨论完题目，你为每一个提出带导的人带导。益处，他们就知道能够这个。第一小点，祷告对我们每天生活的重要性。然后第二，彼此代祷的时候可以加强组员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彼此代祷 ，A 姐妹知道 B 姐妹最近孩子上面教导有困难，哎，哪天他们在外面碰到，他们两个就可以因着这个话题，啊，彼此知道然后关心可以聊，哈，啊。好，然后呢，第三很重要的，如果你的组员里面有慕道友，他也可以看到你们基督徒，哦，每个礼拜这样子祷告，他们可能。也因着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愿意来信主，也得到这个祷告的好处。好，那也一样。第四，对初信的来讲，他们也知道这个神是应允祷告，可能那个时间方法跟我们的期望不同，但是你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应该祷告。好，第五，大小事都可以祷告，因为神关乎我们的事，神都会来帮我们带领我们的。好，第三，程序，新班或新的小组成立的时候，我们不进行马上带导，像新班的时候，旧班的就可以了，因为他们上学期都已经知道彼此可以带导，所以新的学期的新班的话，我们在第三周才开始问，啊，但是你在小组里面，你要先介绍所谓的带导规则，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带导，什么是不合适提出来带导，啊，好，我们来看谁能够参加，每一个组员都可以参加。不参加也没关系，他都不跟你讲代表事项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打电话还是可以问哈。第二呢，为防止代表事项太多或太啰嗦，你要先讲好哪些可以代表。比如我们现在第三个礼拜要开始进行代表了，或下礼拜我要开始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可以讲说，我下礼拜要开始打电话，可能问你们一些代表事项，我提醒一下哪些合适不合适。这几点的话，你其实写印下来，或者是放在你的单子里面。你当天带组以前，你稍微可以讲一下，跟我们直接有关系的立即需要，啊，长期性的我们先不讲，长期性的就比如，等一下我们下面再讲啊，立即的需要，然后整个小组有关的，个人性但是没有隐私的，跟组员的家人有关的事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人啊，最近发生的事情，他家里的人的事情，啊。不合宜的代祷事项，你看一下不合宜就知道哪些是可以的。他自己的教会或参加的什么机构或公司，我们都不替这个祷告。然后第二，不能够说明的，我们不能够有效的进行祷告。比如我们说了哈，为我的婚姻祷告。那你说这个大家都要为大家的婚姻祷告，那到底你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没有跟你很清楚的讲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说，嗯，那这个我可能就私下帮你祷告吧，或者是你问他，他愿意跟你讲说，我先生最近要跟我离婚，那这个问题呢，基本上不合适提到小组来祷告，你可以跟他说，哎，那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可以私底下？但是我觉得组长在电话里面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私底下或当场你就要为他祷告，然后你长期放在你的祷告里面，因为这是蛮大的一个事情。但是不合适在小组里面，因为他可能也不愿意，哦， 好，所以要讲得清楚明白哈、哦，你才能够到时候提出来，让大家组员都听到，为他祷告。那你看模糊不清的代表事项，还有个例子，求主来赐福我跟我的家，这个大家也都要嘛。那你为什么只帮那个祷告，不帮我祷告？这样有点不合适哦。其实你就想说，哦，从下礼拜我先生礼拜一出差，求主保守他平安回家，这是可以的、哦、而且是立即的需要的、哦、你就很清楚的跟你的组员讲个例子、哦、好，然后那个世界局势跟灾难，好、哦，72这一页，还有一些人不跟我们有关系的直接的，你不用替他祷告、哦、你可以私底下祷告，但我不在小组里面祷告。还有你要看哈。哦，所以代祷事项，小组长需要帮组员先写下来，让他清楚明白，然后你当天聚会的时候为那件事情祷告。好，那我刚刚有些不合理的，你可以私下祷告，但是不合适当天。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今天跟你讲一个代祷事项，你要先帮他念一次。好，今天进修跟我讲一个代祷事项，我就说，好，那进修我现在礼拜三就帮你祷告说，你儿子最近要考 SAT， 求主帮助他当天身体状况良好，好吗？那如果进修说好好好，谢谢，那就帮我、啊、那你当天就念这样就好了，不要再解释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时间、啊、所以你当天就这样祷告。那如果像刚刚那个提出最近孩子叛逆啊或什么，他也很希望代祷，但是他又不希望引起很多那个、啊、那我就好，那进修我就帮你祷告说，所以小组长在电话里面就先过滤，就跟他说，求主帮助我最近跟这个孩子的沟通，求主给我有技巧、有智慧，这样应该是没有会引起人家什么。但是你私底下你会知道你跟他知道孩子的关系，但是你觉得这样祷告比较合适，那也没有错，所以他说好，那就帮我这样，你就当天就这样祷告。所以小组长当天就把它写下来，那你就贴在你的题目的最后，对不对？当天你就是这样子祷告，好吗？不啰嗦，然后一些不必要的你当场在电话里就过滤掉，那你私下的要祷告呢，是你私下帮他祷告的事情。好，第三点，祷告蒙应允，就是我们在祷告到底成就怎么样呢？我们在每个学期有两次的小组分享里面进去，我们还没有分享你就可以讲，对不对？还有感谢主，我们最近这一组的七姐妹求这个感谢主哈，怜悯他，给他什么啊？我们什么就祷告蒙应允的，我们都要讲啊。小组长要可以来讲。好，第四，保守秘密，有些组员不需要知道的，甚至于你的先生不需要知道，你都不用跟人家讲。人家跟你讲，你就留下来私祷，或者是就提到小组去祷告。好，何时提出组员？其实，在聚会当天或之前跟组长，你都可以联络。临时有事。对，你是我儿子今天在学校摔断腿了，哎呀，我很需要。那小组长不用，还没打电话给我，就打电话跟小组长讲，好不好？然后小组长每个礼拜打电话或电邮里面都有代祷事项，然后注意哦，绝对不能临时提出。好，但是鼓励小组聚会以后啊，组长特别，如果你在念啊，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礼拜祷告。有个人说，我要祷告，我儿子今天早上肚子痛，这个也还好啦。好，你当天就加一个这个没关系。可是如果有一些他开始要解释了，你不知道我先生前几天 你没有时间的，你就说那个王姐妹，我私底下再问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这个可能提到下礼拜再代祷，好不好？好像这个的话，你就不要让他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分享的时间，好，也不要让他再解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六点，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哈，组长。很快的，在三分钟以内把查完所有题目，念完那些背诵经句以后，你就来做代祷事项。有人要问什么问题要解释，你让他们私底下去可以询问、哦、好，第七，小组长控制时间就可以顺利完成、哦、很快的，三分钟以前就把这个代祷事项念完。然后第三，全组都预定时间回到经文讲解教室坐下。然后你看这个代祷事项，如果你收集的，你要把当周你没办法来，对不对？你就把这个，除了这个请他帮你打电话，你要记得哈，这个打完电话，如果是你自己打电话收集的，这个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当天的代理小组长，因为他才能够念，好，或者是你人在外面的地方，那你打电话收集到的，你还是要联络你这个代理的小组长，让他帮你念，好， 好，不当天收集的，不当天收集。如果小组长临时缺席，今天早上才打电话说你不能来，那你前两天收集的这个怎么办？那没办法，那天就没办法祷告了，可能谁临时帮你带组，就是这样而已。好，如果两组合并的时候，真的是人数少，两组合并的话，每一组念自己的代祷事项，好吧，每一组的小组长念自己的代祷事项。好，然后小组长尽量在结束以前，我们刚刚就讲哈，就是简单的做代祷事项。好，七之三，期待祷告得回应，意思就是我们既然祷告了，我们真的是小组长可以把这些祷告事项记下来，然后神怎么样来应允祷告，我们就是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课。小组分享，我们讲过哈，小组分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平常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只针对我们当周的题目，我们没有额外的分享的时间，也没有彼此更多一些可以交谈的时间，所以每个学年学期至少现在目前来周间班有两次，周末班就一次，因为周末可能比较赶哈，对，这个叫做小组分享。小组分享最主要就是时间，就是在当天的聚会，小那个教童会在上个礼拜就提醒大家有什么题目，这次小组分享要分享，然后要带点心什么，这个都要做的哈。然后在这个礼拜的时候，你在打电话的时候还是要提醒组员，我们这礼拜有小组分享，希望聚会完你多留一点时间下来。小组分享是当周听完经文讲解，他们再回到教室，然后进行所谓的小组分享，是小组长主持的。好，规则。这个其他的这个规则的部分差不多，哦，其实都是不要讲隐私，也尽量最好跟查经的内容有关系，哦，然后我们看第六点，提醒有孩子的父母先去接孩子，这叫做会后，会后不是当时，那个时候会有人帮你看孩子，如果你有小孩，哦，然后呢不要闲聊，因为人家已经帮你看完孩子，你小组分享完就赶快再去接，因为这次我们会安排义工来看那个上完课的那些小孩子。然后虽然你看第五点，虽然是自由分享，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谈论一些跟这个查经经文没关系的。好，第七还是挂名牌。第八，不要有别的所谓客人参加。好，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礼拜刚好是小组分享，然后这礼拜有新的人来报名，那他也想要留下来听，因为他也听完经文讲解了，对不对？但是还没有进小组，那教友同工会分配，好，这个人可能就来这一组听，那个人就到那边去听人家的小组分享，但是不一定这两个人下个礼拜就排在这两组。那我的意思就有可能有客人来听，那客人来听的时候，小组长怎么办？小组长就说，哦，稍微介绍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新来报名的朋友叫什么，能给他一分钟介绍，这样就好了。免得我们平常都很熟，今天来一个这个我们都不太敢分享，基本上是这样。那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分享的机会，就是最主要是以我们为主在分享。好，主题，一般教友同工都会给题目，那如果没有给题目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分享，一般都有个题目。好，弟兄你知道，一般都有个题目，你还是要出一个题目，你可以从最近查经里面你再找一个题目出来，然后另外有给他们也可以，他不想分享这个题目，他也可以分享别的，好，但是基本上你要自己教同要出一个题目，一个或两个。好，然后我们知道主题里面也有一个，就是你带到蒙神应允的，你也要在那个时候分享。好，还有的人会分享父母教导子女指南，这个也很好啊，你知道我每个礼拜都有拿到父母教，其实也可以分享，从里面去学习。好，小组长带组的注意的事项，在当天的小组分享，一个礼拜前教友同工会把主题告诉我们，然后呢，在一个礼拜前呢，教友同工或者是我们小组长在分享主题分享题目以前，那就是我们在带开场白嘛，他们进来就提醒说，哎，刚刚教友同工说我们下礼拜有小组分享，那大家的题目哈，我们就可以再念一次，他们就写下来，下次可以分享。然后很重要的，你在前一个礼拜就要 assign 或让人家自愿，两个人，一个带茶水，一个带点心，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你可以带 十罐那个饮用水，啊，或者是你想带一罐那个什么那个苹果汁，然后你会带杯子跟盘子或什么来，哈，然后就看你要带什么，你就准备那些器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带很简单的，带个饼干啊或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当天为了这个花很多时间，嗯，还有很重要，你不要让它清理的很困难。煮一个肉羹啊，然后带吃的脏，哦，弄得脏兮兮的，就是这个不是我们的那个哈，就是大家坐下来的时候有一些简单的东西，因为要往回去嘛，大家有东西可以填一个肚子哈。好，然后小组长在本周打电话或电邮的时候就请他们哈来参加，但是都不要问哦，来不来，来不来啊，嗯，或者是知道谁来谁不来，都不要，尽量鼓励他们参加。然后八之二第二点。带的点心尽量以简单为原则，不要在食物上花时间。好，因为花时间的时候呢，它到时候你当天就变得弄脏教室了。十二点多了，那个小组分享哈，也食品里面呢也不要有酒精或咖啡的成分啊，就是尽量白水就很好了哈。还有很重要第四点，小组长要先拿垃圾袋。因为我们借用教会，对不对？你要把垃圾袋在当周的同工训练，行政应该就会发给你，你就要把它拿着，然后当天他们要开始执行，你赶快把垃圾袋装上，然后完了你就把它收走，好不好？然后记得要把这个处理好，要让你的借用教会来帮你收这些东西。然后第五，你预先跟他们讲，然后告诉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发言，欢迎你留下来，但是你可以就听人家的分享。有的人听一听，他也很想分享，那是没有关系哈，这次都。然后第六，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回来原来的教室，除非借给我们的这个教会它有限制，哦，不然我们其实一般都在教会哈，哦，借用的地方，很少改到别的聚会地点，很少改到。你如果真的是要改的话，你要经由教导同意，哦，因为你去的时候孩子要有人看啊，或什么。没有带孩子，所以尽量说不要。然后你不能把孩子带进来跟你一起做小组分享，哦，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义工会看孩子，哦，还有记得那个时间，哦，他说全部聚会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其实你在这个小组分享里面，你大概就40分钟左右就可以结束，不要太久，你也不要等每个人都讲，哦，差不多大家分享，收一收，我们就可以赶快走了，哦。带组中的注意事项哈，一开始大家也就开始吃点心，然后我们要谢谢啊带东西的这个哪一位姐妹啊，谢谢。那组长也一样，就跟大家一起吃，然后开始哈，你就记得把你这个套子有没有看到？我们附录里面有一个这个小组分享的事项，那这个套子你也是一样哈。小组分享的规定与注意事项的提醒，在你后面的那个套子里，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然后放在你的脚上，然后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违规。其实你就差不多知道了，哦，就知道有没有违规。如果有，就是还是提醒他们说，哎呀，对啊，我们还是不要讲那个比较好，就可以跟他们讲一下，哦，好，我们再来看八之二的这个其他差不多都讲了。第三点，你要把这次的分享的题目自己都不要忘记哦，你要把它贴着，然后让提醒他们有这个题目，但是看他们要不要分享。还有第四点，如果你每个月都会最近有一些真的有时间，有没有时间给大家查完的哪一个题目，你那时候有说好，那我们就小组分享，大家都分享那么踊跃，我还想听听大家的分享。我们在小组分享在讲的时候，你那时候就要给大家讲哦，记不记得我们前两个礼拜有提过一个什么问题，大家都很想分享，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分享。好，这个时候就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讲。好，不用做谢饭祷告，第五点，但是完了以后可以做一个祷告就结束。然后第六，不加任何的活动，记得哈，也不发任何的宣传在这个里面，差不多。然后第七点，如果你这是第一个学期，这个学期开始的第一次小组分享，你要记得，还可以把代祷事项跟大家再讲一次。他这个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班是每个月都有小组分享的话，你差不多这个时候再讲一次代祷事项。一般来讲，我们 不太需要再做这个代导思想的讲，因为你在代导的前那个礼拜应该也讲过了哈。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新组或新班的小组分享，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做自我介绍，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们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做自我介绍。好，八之三，如果组员留下的不多，没关系，大家都有分享也差不多的，我们就早点结束，好，早点结束就早点走，45分钟以内要结束，也不要再延长。真的，你们很有踊跃的话，大家到停车场再去聊吧。哦，我们不要用那个。然后记得教室，我们小组长要整理好。好，那其他的大概祷告上的支持，就是我们当周可以为这个聚会来祷告。好，九之一，推荐同工啊。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个同工会议，对不对？我们知道可能我们目前需要什么同工的时候。你在小组里面，你是带组的，你是小组长，你最知道你的组员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状况，你比教同工还知道，所以推荐同工的工作应该是小组长做，所以小组长可以找出有潜力的组员，然后帮助教导同工来决定。后面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表，不知道你们是什么颜色，有一个颜色的表叫做同工推荐表，你可以把它写了以后然后拿给你的教导同工，或者你其实口头上，如果你班级很小，那口头上你可以跟教导同工做一个推荐，然后教导同工就会做什么事情呢？第一，我们刚刚讲，你不要去跟那个人先问，你不用替教导同工先问，都不用，你现在只是觉得说，哎，我有某一个姐妹很合适做另外一个小组长，那你填那个表，然后跟教导同工讲，教导同工会开始经过祷告，再来看要不要来找他来面谈，或者是好，你看教导同工会做什么事？你一旦推荐了以后，教导同工第一他会到小组来观察，教导同工会说，哎，这礼拜呢，这个雅文我会去你的小组看你上次推荐的那个谁，然后呢，你要看一下哈。第二，你可能知道教导同工就会私底下问这个人的状况，他就会问你说，哎，你知道这个人平常在哪个教会聚会啊？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像这个，你自己平常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或者是你还不知道状况的时候，但是你蛮想推荐他的时候，就这个礼拜打电话的时候，稍微不着眼的问他一下，哎，张姐妹，我好像很少听到你讲到你的先生，你先生在哪里工作？他可能说我离婚了，哦，你才知道这个人其实可能不合适做什么同工，所以像这样，你其实先过滤一下，然后再帮助教导同工。然后教导同工第三，他会把这个名单提名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我们基本上都不先透露给这个当事人。然后呢，第四，教导同工会有机会，可能是聚会完结束留他，或者私底下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会给他一个第一步的 interview， 看看合不合格，或者他对我们这个查经是不是很有负担、有尾声，这个教导同工都会做的哈。好，那你看第四的后面，如果是，意思就是说教导同工，觉得这位很合适的时候，教导同工会邀请他进入所谓的面谈，好，然后这个时候也一样哈，我们都不要跟人家讲，教导同工也不会一定要来跟你问或跟你讲，你只负责推荐。如果不是的话，教导同工会告诉你，哎，你上次推荐那个我面谈以后，我觉得他可能不合适，那你就不要再问了，再提了，好，免得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那个，然后你也不要跟那个当事人，因为你事前不透露他不合格以后，你就不用去跟他解释什么嘛，对不对？让教导同工来决定。好，讲到这里以后，我先讲一下这个教导同工会到小组去观察。如果你知道教导同工要来观察你的组员的某一位的时候，等教导同工进来听，对不对？他会听我们的小组讨论的时候，你要知道哦，你就要特别叫那个人回答一些问题，让教导同工来听一下他的回答怎么样，好，让教导同工有机会，让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看一下。好，第五，等到这个组员真的成为同工，离开本组，你就要注意哦，别的组员会问，哎，那个张姐妹，我们怎么今天没看到她入我们小组？她在前面做行政呢？那你就讲什么？你就说哦，神带领她目前就在行政上面来跟我们同工服侍，这样就好了，不要讲的太。哎呦，他好有恩赐哦，所以我们现在把他让他成为儿童同工，你看他也很好哎，我们预备他，那就不用了，你就轻描淡写讲一下说，哦，神带领他成为儿童同工， 这样就好了哈。好，第十十之一讲到牧养的工作，你看到哈，这里有一个第二行，小组长最主要的任务是鼓励组员做功课，一起有活泼的讨论，但是神也会让我们有一些牧养带导的服事啊，因为很多人我刚刚讲过，可能目前这个查经班对他很重要，再加上他最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神会借着小组长成为他跟神之间的桥梁。我们小组长不是去帮他解决问题，小组长是带领他借着查经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注意自己的角色。好，所以牧养的原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为他祷告，有很智慧的关心，神的话是你牧养的资源啊，千万不要主动问他们一些个人的问题，除非他自己要跟你讲啊。如果神真的是要让你来帮助他，神会让他自己倾心吐意跟你讲，或者是有一些那个，这个很重要。好，所以第一点，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把困难或者是一些他自己很需要被神提醒的，你用一些圣经经节帮助他，用神的话帮助他，不是你自己很有能力，一定要记住这个，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找答案找帮助。第二，当组员提出困难的时候，他可能会讲的比较负面，你要让他知道神愿意拿他的重担，神愿意与他同行，在这个困难里面你要鼓励他，让他从这个困难里面看到正面的部分，不要让他一直吐苦水。当然了，他也会吐苦水，但是你要告诉他说，感谢神让你因着孩子的叛逆看到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为孩子更多的祷告，向神求智慧，好像这个你就是来鼓励他，这是你要做的。第三，不要进入太深的辅导，特别是有人要离婚，有人的孩子吸毒，有人的孩子有过动症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方面的帮助，请他去跟教会专业的辅导，或者是跟自己的牧者讲，这个我们没办法做的，不要听可以，但是你们不要让他从你这里得到任何的这个专业的帮助，你不会。第四，小组长一定要保密，他常常跟你讲的，他当时有那个感觉他就跟你讲，可是会后他也蛮后悔跟你讲，事后比如他跟他先生吵架，他把他先生很多事情都跟你讲。第一呢，其实你稍微听到的时候你就 stop， 就说哎，这个好，我想你也不要讲的太多，就不要讲了。那问题就是说，好，你让他讲，但是呢你要告诉他，你没办法解决，而且你不要把这个事情跟别人讲，特别他讲到很个人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他跟他先生吵架，他把他很多的先生的不好都告诉你，然后呢你自己可能第一对你也不好，你对他先生有个偏见或者是什么，万一哪天超级市场有遇到他跟他先生蛮好的走在一起，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跟我组长讲过我先生好多坏话，他反而心里就有一点疙瘩。所以其实很多重点你都不需要知道，但他真的是一直讲你就保密，但是尽量，就是让他们不要讲太多细节，你也不要去听。好，第五，如果组员跟你抱怨他自己的教会，你也一定要提醒他从正面的方面去看教会给他的牧养，牧师对他的一些那个，不要去看负面的东西，也一样从负面里面自己知道跟神寻求帮助，看到好处，不要鼓励他换教会，特别不要换到你自己的教会，这点很重要，不是拉人。十之二，特殊状况，如果你跟这个组员讲或者打电话，我发现这个人在救恩上有困难，或者他不是很清楚他的救恩，我们后面有一个救恩的确据，包括你的附录六都是有一个得救信主得救的确据，这个都是你可以来帮助他的，就是你从这个里面可以再重新带他做决志祷告，或者是这个副业里面，塑胶套里面有一个确定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都是你可以拿着这个单子有机会跟这个人再重新的在神面前立志，重新委身，重新一个像一个决志的这样再做一次，让他明白他的救恩，这个是给大家的，已经有一些这个里面的这个资料在里面。好，第二个部分，婚姻的， 我们团契的立场在婚姻规则上面，我们有机会你自己去看，但是你经过这个同工的面谈的时候，我相信小组长都应该是同意我们的婚姻的规则。好，然后你要告诉他，这是你的看法，你也不要说，我们 CCF 就这样规定，不要讲，这是你的看法。而且我告诉你，这些我们当初写下来的都是有圣经的根据在里面，不是 CCF 的看法，不是小组长的看法，是神的心意。你可以跟他讲，他接不接受是他的事情，这是他，你的看法就是神的看法，在这个圣经里面。好，一，夫妻不和，请小组长用这些原则来协助。你们知道，我们小组长的这个征选的条件，第一，我们不找离过婚的，你的配偶或你自己都不合适有离过婚的，所以因为你要可能碰到这个处理婚姻关系的这个辅导上面，牧养上面，我说的牧养上面有，所以你尽量我们不找这个。夫妻不和，你要告诉他们，第一，你听而已，因为你听的都是单方面的，你不要有对另外一方有偏见，你是听的。第二，就是你不要鼓励对方说出配偶的弱点，或是讲一些内容都不要讲，你就是他讲到哪里就打哪里，你不要去挖，你就不要去挖人家这个婚姻的问题，避免论断别人已经采取的行动，就是他如果可能分居了或什么的，你不要去论断，但是你可以说，我想这个可能不是很合适，你要不要试试看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你个人的看法，但是你不要论断说你们已经分居了怎么还可能，就都不要讲这些论断他的话，因为他这时候我想他也是很痛苦之下做的决定，不要去再落井下石。好，把婚姻的困难让他自己交给专业的牧者，你也可以去询问，但是不要把你这个组员的名字讲出来，可能那个人不需要知道，你只有可以教会里面有牧者或者是有专业的辅导员，你都可以请他们帮助你，但是我们讲过这个专业的话，至少你的这个组员如果有参加教会的话，你还是提醒他去教会找他自己的牧者，好不好？离婚跟再婚的问题，如果组员离婚或再婚来寻求你的帮助，一样不要给他忠告，用经文来帮助他，这个经文就在我们的附录婚姻的这个婚姻附录二里面，你可以用这里面的经文告诉他，甚至于你可以把那一段抄下来给他看，但是你还是告诉他这是神的原则。好，下面我们就不讲了，离婚再婚都不是神自己的心意，但是你要告诉他这是神的心意，你不要左右人家的决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在什么样的痛苦里，或这个人对神的信心维生到哪里，你都不要去论断他的决定，这是你只能做到这个部分。十之三，家庭问题，不要协助人家怎么教养孩子，怎么去计划他们的经济投资，买什么样的房子，是不是要送私立学校，这个都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不要提议堕胎，这个是你能够做到的。如果你的组员私底下跟你讲说他现在经济有困难，他怎样怎样，你还是可以跟他讲，神给我们有这个孩子，神也会负责的，我们要有信心，你可以鼓励他，但是真的都希望他不要走到堕胎。情绪失控，你要看一下，这些目前来讲我们比较少，什么吸毒啊、醉酒、肥胖、厌食这些，一般来讲这些可能你在小组里面有这样的组员来了一两次，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人比较奇怪，或者他的分享里面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很奇怪可能 很特别的现象，你可能就是在打电话的时候需要再询问一下，然后在小组里面应该怎么处理。你看，不要让他们妨碍整个小组。我们这里的班级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一组里面有个姐妹，她在这个灵恩上他特别比较偏，但是我想我们没有阻止这样的组员来查经，他更需要来查经，对不对？可是他每次分享的时候看法就会跟我们很大的不同，或者我们只能说他的着重点很大的不同，然后呢他又蛮爱讲话的，然后他又很坚持他的立场，这个时候呢小组长就有责任 第一我们知道为他祷告，第二可能私底下要跟他讲，可能有些时候我会一些话我不需要你继续讲，我会就跟你直接讲，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你怎样。所以我的意思说有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这个同工的会议里面去为他代祷。然后呢，如果他继续一直不愿意配合的话，你跟教友同工报告，教友同工来决定他是不是愿意让这个人再来查经，是教友同工打电话给他，跟你没关系，你只要报告你的状况。这种醉酒吸毒比较少，目前我们比较遇到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这些困难。好，下面避免进入邪灵附身，这个大概也不太可能，目前比较没有，但是像这种问题我们就不要讨论也不要讲。好，不要让这个情绪因别人的问题受影响。然后呢，一样你花时间不要花的太多，很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倒数第二点，决定花多少时间来帮助组员，不要超过锁定的时间。很重要的，不要让他在情绪上依靠你。我们有一些总是比较防范，我们只是说目前没这个问题，但是防范同性恋或者是什么。我就打个比方，有一些组员他在婚姻上得不到满足，你每个礼拜愿意花好多时间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对你依赖，越来越觉得你是他唯一的良伴，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组长做这个事情上，我们要有智慧，不能让他依靠你，也就是你还是希望他回到自己的教会，寻找别的弟兄姐妹的帮助，不能光靠你。好，再来牧羊的原则，圣经、祷告，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你要牧羊人，你在这个属灵上你自己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力，个人的经历，十之四，个人的经历也一样，你可以告诉他你怎么靠着神度过这个事情，但是不要太强调自己的能力，这个个人的经历是神自己给你的恩典，你可以讲，但是你要鼓励他你也可以这样的经历神。好，关心的态度，还有圣灵很重要，你要提醒他他是信主的，圣灵在他生命里面会带领他。好，这是一个很我们牧养的这个。好，第十一之一，小组内的牧道友，一样，你在小组里面会发现讨论，第一，报名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未信主的，这点你要常常为他祷告。第二，他在教会受洗，或者他告诉你是从哪个教会来，可是你觉得他的分享很属实，他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根本好像不但是说没有属灵上的成长，反而都背道而驰，那时候你就要想他是不是没有重生。好，第一种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说我们会把没信主的跟信主的一起来查经，但是教友同工也会注意，你也要知道我们在里面的时候要对他特别有爱心，也知道他可能有些答案题目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或者有的更严重的是他根本每次来要辩论，你也不能阻止他，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你就要多为他特别的救恩上面来祷告。好，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不叫慕道，第二种就是觉得自己是受洗是教友或什么，其实没有清楚传承，这一点比较难做，就是你很难让他知道他没有信主，所以你要跟他建立一段关系的以后，你不能很快有机会聚会留下来，或者你打电话，或者是真的是你愿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有些教友同工或者是小组愿意花时间再约他出来或什么，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才叫做信耶稣，你可以用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资料，他愿意的话你再带他做一次决志祷告，把耶稣接到心里来，这个是你可以做的，然后鼓励他让他知道这样就是信主，然后继续为他祷告，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做工，让他 做一个真正的是一个这个基督徒。所以你看到他下面有一些例子，你会发现他做功课好像有困难呢，好像其实他说他在教会，可是做的题目好像都不一样，然后你就是带他做决志祷告，好不好？这是神给我们小组长的一个托付吧。我们这里有一个班他在查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竟然就有两个牧道友就信主了，因为教友同工跟小组长很注意， 然后他们也适时的在刚好讲到哪一课的时候就去问他，他就信主，好，就是感谢主。好，十二课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在每一个小组长或同工成为这个面谈进入服事以前，我们都要来上一课同工里面的成长。我们总部有录这个 CD 或者是有录音，都可以先上这一课，所以我这一课十二课我就不讲。我们来看十二之六，禁食祷告。禁食祷告这一点你们都可以回去看。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同工，我就是大概讲，我们同工每个礼拜都有至少众教导同工，或者是你一些教导的人，或者你在教会服事比较重，特别是教导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禁食祷告的操练。你可以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为什么呢？禁食祷告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放下我们肉体的需要，啊，禁食，然后以祷告来跟神更多的交通、认罪、求主光照我们，这是禁食祷告的一个部分，啊，然后你看十二之六最上面 ，CCL 每年有两次的同工禁食祷告，就是每一个学期开始，啊，大概在这个八月底九月初，我们达拉斯这边会有，一般来讲就是三天，我们每一个这地区的同工都读一样的经文。等到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分享禁食祷告的这个学习或神给我们的一些更新的工作。然后春季的话，就大概一月的时候，我们在学期开始也有三天，啊，同一的这个同样的经文，啊，好，然后我们这里有讲到有一些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事情，啊，我们把这里来交给神。然后十二之七，你看到为什么禁食祷告？那主耶稣也给我们榜样，在旧约里面也提醒我们，哈，这个是要让我们在肉体上的一些喜好转移到属灵的事情上，哈，这个要去操练，不是光读读这个就好了，哈。好，十二之八，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例子，被神使用的这些人或者面临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是需要禁食祷告的，哈。那我们每个学期我们要开始服事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我们要禁食祷告。如何禁食？我们刚刚讲了，可以开始选择一餐两餐，如果你才刚开始，不要一下子太多，然后我们就是喝水，喝水，然后在那个时间你不能出外购物，然后就在那个时间多亲近神，多祷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十二之九，禁食祷告的结果会让我们慢慢的谦卑，注重神的事情，减少对我们自己欲望的这些残累，哦，好，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哦，禁食祷告不是跟神在交换什么条件，不是我做了这样神你就要答应我的祈求哦，神你看我比别人属灵哦，一定要注意，我们禁食祷告也不用大声的去跟人家讲，哦，如果你刚好有参加什么活动也不得不那个的话，你就尽量排开，不要在那一餐。如果你这个礼拜刚好有安排有饭局或什么，就不要在那个时候禁止祷告，免得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那如果真的是临时有什么你需要，你就说，哦，对不起，今天我这一餐禁止，但是我愿意跟你们一起聚会或什么。但是尽量我们还是把它排开，哦，好。然后我们来看十三至一，各地查经班的一致性，我们刚刚都有讲了，哦，第一，我们不增加任何的功课。第二，我们不发另外的材料，特别不做任何有益的聚会的广告，除非，啊，除非你借用的教会有所要求，你可以给他们有这个特权，啊，好，第三，我们小组长不在任何放假的期间安排任何活动，他们要参加小组组员要都可以，他邀请来 你也可以去参加，但是你都不主动举办，好不好？第四也一样，我们寒暑假也尽量不要有，为什么呢？很可能下学期你们就要分组了，那组员说，哎呀，我们关系那么好，不想分，然后第五，我们也不提倡任何的政治或盈利的活动，如果你的小组组员有人在卖东西，要注意哦，你可以私下提醒他，或者是他自己要做的话是私下，都不要在我们聚会的时间来做。好，第六很重要的， 你不要把电话组员的电话给另外的组员，他如果跟你要，你先去征求那个人的同意，他要的话你再把电话给他，因为我们不需要有一些不必要，人家不愿意你就把电话随便给人家，要注意。好，十四之一，我们跟家庭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跟借用教会的关系，我们都是希望第一跟家庭因着我们的查经，更多的为家里代祷。也要记得哈，你查经很好，如果你没有弟兄班，你不能强迫你先生去查经，但你可以放在祷告里啦。因为我们常说，哎呀，姐妹真的很好，我们这里的第一个弟兄班就是这样，姐妹都觉得很好，可是我先生都没有学到这些，哎，我们跟神祷告就有弟兄出来，或弟兄的叫同工哈。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你可以在他们小愿意的时候，你多带他来。我的孩子都是小时候来，到了大，他们功课或他们真的是。你也知道在青少年的时候不容易，那我们也不能用这个来强迫他们，免得适得其反。第二，跟教会的关系很重要的，如果你在这个服事岗位上你需要花很多时间，你可以跟教会安排服事的同工讲说，我可能暑假比较方便，你可不可以排我在暑假教儿童主日学，因为我周间我平常要，你不要拿 CCM 来做挡箭牌啊，不行哦，姐妹会你这个礼拜不要排我或怎样，不要，你尽量能够服侍，但是能够错开是最好的，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做挡箭牌，免得教会的同工对我们有不好的意见或偏见，好不好？其实如果成熟的话，他们知道我们是替他们培养人才，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们不能在这边又做教友同工，然后你礼拜天又回去教会教主日学，平常又带姐妹会，这样来讲你自己会没有办法，但是你自己可以分配时间，好不好？跟借用教会的关系一样，尽量都不要用他们的电话，场地时间到就离开，好吗？跟社区的关系也是，你尽量如果可能的话，在你的人际关系上你还是可以做好。十五之一，争议性的问题跟看法很重要的，在我们进入同工以前都有讲过，我们这些方言、灵恩教会聚会、社交饮酒、麻将这些东西、气功、瑜伽这些，我们都有同意，对不对？我们才能成为同工。但是你知道你的组员，我们不要求这些的，因为他们不是同工。那你也知道哈，这些跟真理跟救恩都没有关系的，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针灸师，对不对？也有教会甚至于开这个跆拳道的班、气功班、太极拳班都有，我们都不要去跟牧者讲这些，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成为同工，我们需要更多的保护，还有我们更需要专心在神的话语上，一些这些争议的东西我们就尽量就不要参与，免得。还有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跟我们的配偶讲，你的配偶要参加什么针灸什么都没关系，因为他不是同工，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跟他说，哎，我们 CCF 说不要什么什么，那个他没有必要，因为你们可能会关系上有为了这个，甚至于他们会对 CCF 有一些误会，所以你这些都不需要跟他们讲，你自己同意守这个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大纲训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你翻开五之三，五之附录五，附录五之一先讲。刚刚我们这个婚姻规则都知道了哈，我们其实都可以回去看同工训练的程序的时间，我们都自己回去看。附录四我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看附录五，人数跟时间的分配训练。你把这个后面那一页彩色纸拿出来，五之三有个彩色纸，你拿出来就比较知道，五之三、五之四，你就知道我们这些颜色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看到附录五，你看到哈？对，附录五的这个部分是告诉你教导同工当天他在训练的时候，他会问你，他会问你说，进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第二天的 peace and tips？ 英文是讲 peace and tips， 意思就是人数跟时间的分配怎么用，然后那个我们就来看你当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你怎么回答，好，我们看一下我的这个负五之三，对不对？你负五之三的时候呢，你也没有看到这个第二天，我们眼睛看到第二天。好，那如果教导同工问我说，好，婉杰你回答第二天的 peace and tip， 那我要讲的 order， 这个蛮难的，只要一阵时间你才习惯，但是你应该要训练小组长每一个都这样讲，你时间才会快。好，我就是说我第二天转折语是在神创造天地的过程中，他定了一天特别的日子。我开始的时间是9:45-9:48，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粉红色的字？哈，我共用了3分钟。啊，我第一题，我的第三题叫两个人，第四题挑战性，第二题我用了3个人，第三小题个人性。好，你这样回答就是你的那个 order。然后呢，这题刚好没有啊。比如说我第四题用的是绿色，第五题用的是红色，橘色或什么，你就是这样子答。好，这就是你看到5之1有没有看到？它就是有一个这个顺序，你就是这样答。啊，好，还有一个，这个第三题我不会回答，那当天叫我同工就会告诉你这一题怎么答。啊，还有你看到这个顺序有一个叫做我的翻页时间。好，比如我今天问我的说，好，婉杰，你第四题怎么答，对不对？然后我就讲说，哦，我开场白，我的转折语是，好，我们来看人类始祖亚当跟夏娃的被造。好，我从9:53-9:57，我用了4分钟。第八题一人一项，我用4个以上的人。第九题一，这两题我用绿色，你就是这样回答。然后你要讲的是我的翻页时间是9:57。好，我们要讲9:57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的翻页时间就是根据到你来看一下你的时间配合的怎么样。有时候你9:57翻页刚刚好，可是你查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到了10:05，你就知道你下一页要快一点。所以翻页时间是很重要的。好，然后小组长这个就要准备好这些，好，每一个就是照这样子来写。然后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些颜色的功用。好，这个单子上黄色跟 orange 橘色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看一下，黄色就是你在题目上涂上黄色，因为我们常常印的也是黑的，你写的又是黑的，那你当天带组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样，你就很清楚看到哪些是答案，哪些是题目，所以题目的部分你都用黄色。那我刚刚也提醒，如果你的题目有一些太长的，其实你只要黄色到你要念的那个部分就好了。好，好，第二个颜色叫橘色。橘色有开场白的部分，有没有看到最上面那个东西是开场白，那个是橘色。再来呢，你看一下你的所有题目里面有写挑战性跟个人性的那3个字，有没有看到画的就是橘色的。好，还有一种题目也要画橘色，就是你这个题目需要比较多人回答，像第一天的第一跟第二，有没有看到在题号上你画上橘色，就表示你看到第一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题我要多叫人，就多叫人，就是这样。哦，橘色。第三个颜色叫做绿色，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第六跟第七题是绿色，你们看到，还有第九题的一二都是绿色。像这种题目就是只要有人答就过了，这个答案没有什么好争议，也没什么好分享，答了就过，所以这个叫做很快就可以到下一题的这个题目叫做绿色。人数少的不一定说人数少，而是说这题很简单，你答了就过，这叫绿色的。还有我们叫我同工或者是我们小组长在做的时候 也要知道，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可能觉得这是绿色，可能另外一个人觉得不用涂什么颜色。还有你要知道不一定每一题都有颜色，你看到第三第四就没有什么颜色，意思就是说这题就是一般的啦，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哦，所以不一定每一题都要涂上颜色，而且你那天去看的话，哎，你大概看看，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颜色都要，但是差不多就好了，不要人家都涂 orange， 人家都是很多人回答，你这题反而涂绿的，那就比较奇怪，你可能要修改一下。哦，好，还有一个叫做蓝色，你看到蓝色涂在哪里？涂在那个天，第一天第二天有没有看到？然后第二天后面的转折语有没有看到？也是涂蓝色，就是让你好。我们现在小组长说，好，我们进入第二天。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的过程，他定了一天特别的，这就是你要念的，对不对？念完以后，就表示你已进入第二天了啊，就念第三题，这样有没有？还有一些颜色叫做粉红色， 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打的那一题，你画一下粉红色，那你当天就可以在训练的时候问一下教头，这一题我不会打。或者是你画粉红色，你也可以想到你组员可能也不会打，你都不太会打他们的，所以这题就是可以画粉红色题号，你可以在题号上画粉红色。然后呢，我们有一种叫一人一项，你在第四天的第八题有没有看到一人一项？为什么会一人一项？你看到当天有几个创世纪一章二六二七一个，二章七节一个，二章十八节一个，有没有看到？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一个，所以一二三四有四个答案，你这个可以叫四个人，就一人一项，哦，这个叫一人一项，你就写一人一项，然后你画起来，然后你下面写 four plus， 意思就是说四个人，那如果有人答不起，你就多叫一个人。这个什么 plus 什么 plus 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 one plus 意思说你叫一个人答，哎，可是他没有答全，你可能再叫另外一个来补充。这就是什么 plus 什么 plus 这个意思。好，粉红色呢还有一种，我们在眼睛看到五之一这里一人一项，还有一种就是说自由分享的，我们来看一题叫做自由分享。好，我们看五之四这个范例的十八题，有没有看到十八题是写什么？你在这张经文里面你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就可以很多人回答，对不对？而且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一人一项，有没有看到？还有包括十一题，目前神给你的工作或服事是什么啊？那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写一人一项，然后你写一下一人一项或一人一点，然后你看一下几个人，你要给他时间回答。那也一样，你看了能写四个，可是你发现有一个人讲很久，那你可能这一题你可能就只能叫两个人哦，就是这个意思。好，还有我们再来看粉红色，有一种就是当一个题目有几个问号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用粉红色括号出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五题，神用什么造人，就是一个答案，对不对？那神造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就两个，所以基本上他就用粉红色让你在问的时候你知道这一题可能就有两个问题或者找两个人，这就是粉红色的目的。好，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翻页时间，有没有看到？就是用粉红色。这个是基本上教导同工，你每个礼拜去 check 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就是要做这样。你如果自己白白的，然后你去要求别人，那是不可能。然后小组长就要 make sure 你这边还有一个，这里比较，因为他为了写的关系让大家看，你有没有看到他会写七分钟？几分钟，其实你不用写七分钟，你写个七。那我来讲，我就把这个七刮糊起来，因为跟这个旁边这个几个人，几个人就可以分别出来。所以你说，我十点零一到十点零八，我用七分钟，但是你用这个七用那么广，所以这个是为你自己的方便。那基本上这些就是做到。好，还有我们再回来看五之二这里，如果你的翻页时间不是当天的最后一堂，你的翻页时间讲了以后，你还要知道这一天还有一半的题目在后面那一页，那一页你也要看几点到几点开始，好不好？这个就是颜色的部分。那我们刚开始做比较辛苦，久了以后你就知道。然后他有一些建议，你怎么把这个题这个颜色画得很快又很清楚？第一，你干脆就把所有的题目涂上黄色，然后呢，橘色就是这些该涂的就涂了，然后就照他这样讲，其实就蛮容易的，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一般来讲，如果你的题目，我们现在查经大概讨论四十分钟嘛，如果你没有什么难易，所以一般都是二十分钟，所以你翻译时间就用那个去抓。而且很注意的，第一天大部分两题都一定要 orange， 第一天是重点题，复习题，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就是 orange， 然后叫四个人左右。如果你的组人数够的话，然后一般来讲就二十分钟，除非你这一页特别简单，这一页特别难，是用翻页时间来自己来调整的。还有你最后就一定要记得了哈，你看到这个背诵金句也是 orange 的，查完以后你就带领大家做一个背诵金句，还有开始的上周的背诵金句，对不对？也是一个 orange 的。然后最后呢，你要知道你有代导事项，这些就要写在下面。好，这就是我们做这张 piece and tip， 每个礼拜我们除了做功课也要做这个。好，我们再回来看刚刚的附录四，附录四， 附录三就是讲你当天的同工程序，这个其实来讲是你的教导同工他会注意的，附录三是这个他会注意的，然后你配合就是了。然后附录四就是我们尽量少用一些属灵的术语在查经的当中，尽量能够大家讲。然后他这边查经术语，有一些还其实蛮好的，没有很明显的，有一些特别的，什么我最近在有什么旷野的经历啊，或者是我自己都不太懂，所以我们少用这些，就尽量一般能够懂的话就可以，好不好？好，我们来看附录六，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来帮助你在主员里面，如果有没信主的或我还没重生的，你就帮助他们，这个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就去读我们有这个来帮助你。然后呢，团契介绍有没有看到？教导同工每个学年都会讲一次团契介绍，我们自己要把团契介绍的规则清楚，你才能够帮助组员。然后后面有同工推荐表，然后后面这个附录的东西，你们看到塑胶套的东西都是已经在里面的，只是它帮助我们做出来，然后你可以这个。然后这个东西确定你与基督的关系这一份，我们基本上在每一个班级行政那里都有几份，我们不发给所有的组员。但是你自己小组长都要有一份，你需要有时候对主人做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救恩上的确据。然后他如果有主人跟你说我现在想回国传福音，我不知道怎么带领，你可以去要求行政，然后你自己再给他，或者告诉他怎么用这个里面的东西，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手册的训练。然后重点告诉大家，手册另外的功用就是在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来看手册，对不对？你现在不知道带组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发生，或有组员没来的时候怎么办？联络不上的时候怎么，这里面都有。所以手册随时我们放在身边，每个礼拜还要带去同工会议跟教导同工做这个手册的学习，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手册的训练。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些手册里的规则非常的繁琐，但是主，我们知道这种种的目的都是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我们在服事上能够付出我们的爱心，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我们来帮助我们的组员。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手册帮助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让我们知道虽然借着手册这些规则，我们就是能够在我们的爱心，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许多的上面有所节制，在带主上能够更多的让主员里面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有所学习。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真的是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服事的心智，也借着这些种种的学习，让我们更多的经过这些训练，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主你自己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真的是彼此分散在各自岗位上的服事，求主让我们每一位真的在中心上面，我们更多的来学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 谢谢 你们，奉知志兴跟苏梅，如果你们离开